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29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3点，跌1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蚊，升6.8；阿里巴巴125.6，跌2蚊；盈富基金23.8毫，六升2仙；美团208蚊，升1.4；建设银行5.8毫，六升1.1；药明生物87.65，升4.95；汇丰控股51.95，升2.5；恒生中国企业84.8，跌1.2；京东集团275蚊，升4.8；友邦保险78.6，跌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613，瑞士法郎8.427，澳元5.603，加元6.168，新西兰元5.283，欧元8.848。每百日元对港元6.758，每港元对人民币81.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22点，跌256点。港金报16,83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8.34美元，卖出1,808点，啱啱转咗系1,8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嘅慢线咧有坏车，咁加上之前近住深井曾经有意外啦，所以车龙咧而家排到去丁九。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系去到丁九。渡轮服务方面咧。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服务由5点钟开始，即是开始了的了，已经是回复正常。由屯门往返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服务呢已经是回复正常。另外在九龙旺角道因为有突发事故，去洗衣街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洗衣街的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的，就是旺角道因为有突发事故，去洗衣街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洗衣街的行车线是暂时封闭了，影响到附近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的。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大埔道近石硖尾街，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挤塞了，龙尾就去到白雀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是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七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车多，龙尾无饭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嘅日落时间下昼嘅5:57，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世杰揸住佢啊，香港嘅农业靠晒你啦。 咩嚟㗎瑞文，咩靠晒我？ 本地花卉嘅种子啊，你唔係话想做花王嘅咩？ 咁睇得起我，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跳出直播室去到种子农场，直击本地鱼农美食嘉年华里面农产品嘅前世今生，食之前一定要听啊。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历史研究社追踪香港界石嘅所在地。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2022年1月11日星期三，时间嚟到晏昼嘅5:09，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直播室入边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为大家主持。林志恩你好， 你好。 林志恩啊，其实咧，我仲记得上个星期咧，你嚟同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就今日系星期二，系啦，咁我就记得咧，你上个星期嚟同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咁啱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早前咧就宣布过咧，社会上面有唔同嘅专家咧提到，社区似乎出现隐形传播链嘅时候，系咪有需要停课咧？咁纵然又再以当时特首林郑月娥就认为，由于面授课堂咧，对于学童嚟讲个身心发展非常之重要啦，特别系一啲基层嘅小朋友，就话咧唔会轻易考虑停课。嗱，不过事件咧去到今日咧就有个最新嘅进展啦。林郑月娥就宣布咧，由于近期有唔少儿童确诊嘅个案啦，所以咧全港嘅幼稚园同埋小学咧会喺星期五或者系之前咧暂停面授课程，直至到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即系话咧呢班小朋友咧嚟紧系提早放年假。 咁而咧亦都有小学校长咧表示过啦，即系如果咧特首系真系决定要去停课嘅话咧，都希望有一啲时间系可以准备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宣布嘅时候咧，其实去到星期五咧就仲有2-3日嘅时间咧系可以喺俾学校啦去准备咧这个停止呢个面授课嘅。咁不过咧行政长官亦都表示咧，希望咧有一啲学校咧都可以继续咧进行呢一个嘅网上授课。嗱，咁特首咧都形容过啦，停课系一个艰难。决定，因为上个星期佢即系都未决定真系要停课啦。咁我睇过咧，其实都有即系两边嘅意见都有嘅。事实上，即系有一啲嘅家长同学校咧，都认为呢一个嘅停课决定系合理嘅，因为始终小学同埋幼稚园咧，佢哋系唔够年龄去接种疫苗啦。咁而且咧，因为特首都提到一个原因啊，就系幼儿咧要做隔离系好困难嘅，因为早前咧有3个幼儿咧系确诊啦，而幼儿咧喺确诊之前咧曾经翻过学，咁而導致有一些小朋友需要接受檢疫隔離，情況就不太理想。我亦都見到除了幼稚園之外，亦都有些小學和中學是受到疫情影響要停課的。如果有一些報道亦都訪問過，有一些中學就是隔離班有學生初步確診的話，隔離班就需要去隔離檢疫隔一天，而另外的班級都需要被列入強檢的名單，還有學校都需要停課17日。 咁除咗呢一个小学同埋幼稚园嗰个停课问题系大家会关注之外咧，我谂好多人听到呢个消息咧，都会问几个问题嘅。第一就系系咪及时咧？咁嗱，因为始终啲专家咧喺上个星期已经讲紧，可能社区有隐形传播链嘅时候咧，如果能够提早放年假咧，可以即系去阻截疫情喺社区入边去扩散啦。第二咧就系见到今次嗰个安排咧，其实咧就冇包埋中學噶，咁頭先特首就補充咗點解係針對幼兒啦。咁佢其實另外都有講嘅話，中學生咧個自理能力比較強一啲，所以咧就希望佢哋可以維持嗰個面授課程。嗱，不過林志恩，我哋睇翻咧喺啲新聞入邊咧提到啊，至少咧有10间受到確診個案影響嘅學校入邊咧喺宣布咗停課嘅學校入邊，其實除咗幼稚園同埋小學咧都有中學喺入邊嘅喎。咁但係今次就冇包埋中學啦。 另外仲記得啦，喺早一輪咧，當疫情係非常之嚴峻嘅時候，除咗呢啲學校之外咧，其實受到教育條例規管嘅補習中心咧，亦都係受到呢個停課令嘅影響嘅。咁但係今次咧，到底呢一啲嘅補習學校或者教育中心其實需唔需要跟從咧？喺朝頭早嘅記者會入邊咧，亦都係冇仔細去講。咁可能就會令人諗啦，如果真係想喺呢個階段透過停課阻止疫情嘅蔓延嘅話，其實淨係停幼稚園同埋小學係咪足夠咧？ 咁呢個似乎而家特區政府都仲係一個叫做有限度嘅停課啦，因為可能啦，即係政府要去考慮嘅時候，除咗頭先去講就係即係小學同幼稚園佢嗰個風險可能係比較大嘅，咁但係佢亦都要諗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師生停咗嗰個面授課之後，佢要重新適應個網課啦。而我哋諗翻喺2020年1月。開始其實學校都停課停過好幾次，係去到上年大概5月嘅時候先至重新有翻面授課。咁所以可能咧，即係有啲家長同埋老師會認為啦，即係如果嚇，即係太輕易就停課嘅話，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學生個學習進度咧？尤其是中六啊，佢哋要面對文憑試噶嘛。咁所以可能中學嘅情況又會同小學或者幼稚園會有唔同嘅，我相信。 咁啊，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你自己點樣睇特區政府咧？係宣布嚟緊去到星期五或者係之前，幼稚園同埋小學咧就要暫停面授課程呢個決定咧？嗱，如果你本身係家長嘅話，全職父母啦，好多時候咧，喺學校入邊，無論係小學定係幼稚園嘅停課咧，都會對佢哋嘅工作安排啊帶嚟好大嘅影響，因為可能咧都要請假或者咧揾人咧去照顧去留喺屋企嗰度咧照顧。唔需要翻学嘅小朋友啊，你哋又嚟紧会有啲咩嘅预备功夫要去做咧？咁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嚟同我哋倾下。咁而另外咧，其实特首亦都系喺今日咧宣布咗咧，当局会喺农历新年之后咧，为5至11岁嘅小朋友咧安排喺学校咧接种科兴疫苗嘅。咁啊。對於呢一個嘅安排咧，我哋稍後咧都會同專家啦，同埋學界嘅人士咧一併過傾。如果你有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林子欣啊，不如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請嚟一位即係小學嘅校長嘅代表，同我哋一齊傾下今次嘅宣佈啊。電話旁邊咧有津貼小學議會嘅主席胡艷芬校長喺度，胡校長你好。 你好，兩位支持。 胡校長啊，我知道咧，其實而家小學咧，好多學校可能咧係進行緊考試嘅階段啦。因為一月咧，好多時候都係即上下學期嘅交接期啊。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停課咧？你預計學校要做啲咩功夫去到準備啊，同埋去安排啊？ 係真係如你所講嘅，有啲學校咧係依段時間咧。都是進行緊即係上下學期交接嘅，可能係評估啊，或者係考試啦。咁但係咧就嗰個停課嘅日期咧就由14號開始。咁可能咧有啲學校咧已經完成咗嗰個考試噶啦。咁或者係即係都多謝特首啦，都聽到我哋業界嘅聲音，就唔好嚇即講就即停啦。咁都俾咗兩日嘅空間我哋咧去處理。咁我相信咧就即係學校方面咧。在嚟緊聽日同埋後日咧，都會做一啲嘅調節咧，係盡量將一啲必須要進行嘅一啲嘅考試啊，會完成咗佢先。咁過往喺學界嘅習慣咧，去到一月底嘅嗰一兩個禮拜咧，可能都會係完成曬考試之後咧，就會有一啲嘅學期尾嘅一啲活動啊，咁都讓翻啲空間咧，俾老師去進行嗰個批改啊，同埋同同學咧做翻一啲。啲課程嘅活動啊，咁樣咁就比較輕鬆一啲嘅，相對地嚇。 嗯，係咁啊。今次即係你就話可能好多學校都已經完成咗個考試啦。但我諗有啲家長都會關心咧，倘若學校係未完成考試，特別係小六嘅學生咧，因為可能都有個會影響評分或者升學嘅情況啦。呢啲情況之下，多數學校會點樣樣去處理一啲未完成嘅考試或者評估㗎？ 嗱，評分試咧就通常就比較少去到咁厚嘅嚇，咁即係六年班嘅評分試通常都已經係完成咗噶啦。咁你話會唔會啊？仲有個別嘅學校未完成埋嗰個考試，可能爭一兩科。咁我相信咧，即係過去嗰兩年咧，學校都經歷過又停課又面授又網課咁樣咧，其實佢哋都有好有一個智慧咧去處理嗰啲未完成嘅科目，因為我哋嘅考核咧。 除了是有一份的试卷要去进行之外呢，其实一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老师都有做一些进展性的评估的了。咁嗰度呢係可以係做一啲嘅调节啦，啊咁即係都解决咗呢係嗰个分数嘅问题。咁譬如好似上年呢，直情係成个考试都做唔到嘅时候呢，学校都可以根据住小朋友平日上课嘅表现啦，平日课堂嘅表现，包括咗交嘅课业嘅表现啦，一啲进展性嘅评估啊，专题研习等等呢，都可以综合到小朋友嗰个喺嗰科里面嗰个学期嘅一啲嘅成绩嘅。 嗯，咁你认为啦，今次即系政府系宣布星期五或者之前停课咧，你觉得系咪一个合适嘅决定？同埋咧，呢一个决定出咗之后咧，学校同埋家长咧有一啲乜嘢意见反应？ 系啦，我谂喺呢两个礼拜咧，即系一月过完圣诞节翻嚟之后咧，都见到社区上边都有好多嘅个案衍生咗出嚟啦。咁其实喺业界上面咧，都有啲声音话吓，即系会唔会？都關注住幾時會暫停面授課啊，因為都唔想呢係啲小朋友喺返學嘅情況之下呢有風險嘅。咁所以喺即係大家其實都喺業界裏面呢都已經係有心理準備㗎啦。咁已經即係我哋校長之中嘅一啲交流呢，大家都做定呢係幾手準備。譬如繼續面授嘅時候，我哋點樣進行啊，一下子進行呢、這個暂停面授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即时嘅一啲措施。咁我相信都系一个好适合嘅时间噶啦，因为都即系见到近日都仲有唔同嘅区域咧，都需要围封啊、强检啊。咁当中亦都牵涉咗一啲小朋友，因为可能家人受感染而影响到小朋友咁样。咁所以咧，都系我哋都觉得系一个适合嘅时机，特别系有啲区域咧。嗰、那個壓力都相當大嘅，咁所以我哋都接受嘅，普遍校長們咧都接受，即係今次停課嘅通知同埋安排，同埋就即係有兩日嘅時間俾學校做準備咧，其實都係適當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對家長係咪都會有啲影響咧？這個當然絕對係嘅，因為小朋友剛剛喺呢一個學期咧，先至係即係恢復翻面授啊，已經開始上軌道啊，一啲習慣已經建立咗啦。咁忽然間停咧，咁我諗大家都要適應嘅。咁正如即係學校方面咧，都會趁住呢兩日仍舊可以見到小朋友咧，都會教佢哋一啲上網課嘅時候要注意嘅事項啊，點樣去登入啊，同埋咧就係即係都會預備咗一啲網課嘅時候嘅一啲嘅材料。俾小朋友可能一邊係網課一邊睇住一啲嘅材料學習，咁我諗即係大家都要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大家都要做一啲嘅調節同埋適應咯。 嗯，胡校长啊，其实记得早前特首都有讲咧，佢好关注就系、是有好多嘅学童，特别讲紧系基层啲嘅小朋友咧，系如果唔能够进行一个面授课程咧，对于佢哋个身心发展啊，都会有影响嘅。嗱，咁而家我哋又翻去一个网课嘅阶段啦，即系总结你哋学校嘅经验咧，其实要咁细嘅小朋友去上网课，点样去维持佢哋嗰个专注力啊，同埋都顾及翻佢哋嗰个身心发展，系唔会话即系受到好严重嘅影响咧？ 系，咁呢度都要即系家长嗰方面咧，同学校系互相之间配合啦。嗱，第一咧就系网课嘅时间都不能够太长啦，因为太长始终对小朋友嗰、那个。眼睛啊，或者佢个专注亦都未必能够做到吓，咁所以咧，所以好多学校咧都趁呢段时间咧系调节紧一个网课嘅时间表，去俾小朋友咧系有适当嘅上堂同埋休息嘅时间喺度交替住。咁对于一啲真系有需要嘅小朋友咧，其实我哋都过往都一路都有希望教育局咧可以有少少嘅宽限俾学校啦，譬如话有啲真系佢冇办法，屋企冇办法照顾到喺屋。喺屋企進行網課嘅話咧，佢可以即係學校仍舊都開放嘅，可以帶翻小朋友翻到嚟學校。咁當然呢個數量一定唔可以多啦，因為都停課，就係唔想啲小朋友即係有風險啫嘛。咁但係對於一啲真係好有需要嘅家庭咧，我諗即係我哋都要為佢哋諗一諗嘅，即係會唔會都教育局嘅指引裏面咧，都容讓我哋特別去照顧一啲好有需要嘅小朋友，讓佢到翻到嚟學校裏面咧，係進行一個進行網課，咁有老師嘅照顧啊，亦都喺個硬件上面咧係有足夠嘅配合咯。咁呢個都係過往我哋縱使係即係早前。 過去嗰兩年個疫情期間呢，亦都係有啲學校呢都會係為一啲個別嘅小朋友提供一啲咁嘅支援嘅。 嗯，除了停课这个决定本身之外，其实也都反映了一些比较长远的问题，就是因为我 上个星期留意到一些教育界人士就建议政府是不是应该要订立一个预警的机制，就是说就着何谓疫情爆发去有一个定义，令到学界是可以做好两手准备。你认为未来是不是都需要订立一些预警的机制，令到学校可以在管理上面安排得好一点呢？ 我諗當然呢個係為學界咧去做一啲應變咧係有利嘅，即係話大家見到一個咩情況之下，我哋就會有啲咩嘅措施。正如個颱風嚇距離香港幾耐，我幾遠，我哋就會轉三號風球、八號風球。咁呢啲其實係即係俾唔同嘅界別嘅人咧都可以做一啲嘅準備。咁但係當中嗰條線咧，可能都需要。無論同教育局啦，或者同啲專家咧，大家都要去商議啦，點樣先至一個合適嘅界線咧？而唔係咧冒冒然就話停課啊，或者係轉用網課。咁因為我哋都好關注小朋友嗰個身心靈嘅發展嘅，即係喺學校上課，去面對面同人嘅交往啊等等，呢啲其實都好重要嘅。咁但係嗰個預警機制係咪即係？點樣去界定喺邊一條線裏面係做一個停課呢？咁我諗呢個都重要時間呢，大家去討論囉。 除了停课决定，特首亦都是宣布了农历新年之后会派外展队去到学校为5至11岁的学童去接种科兴疫苗。胡校长，你就着这个的安排，其实有没有已经收到教育局方面的资讯，譬如去咨询你们或者是家长的意见，有关的安排要怎样做才是妥当 呢？暂时就还没有谈的。仲未有傾過嗰個做法係點樣進行嘅，咁但係即係譬如早前咧，其實都好多專家已經講緊話，即係降低嗰個接種疫苗嘅年齡咧，其實我哋都預計到呢一日嘅來臨㗎啦。咁但係咧就係咪需要係學校安排咧？咁呢度有啲細節嘅位咧，都即係真係要同教育局嗰邊咧，或者衛生署嗰邊商量嘅。咁我諗即係喺學校嘅層面咧，其實要接種疫苗咧，最重要都係家長嘅同意啦。咁學校只係做一啲行政嘅工作啊，或者係安排上面嘅工作。咁但係小朋友是否接種咧，可能最終咧都係由家長去做一個決定咯。咁正如以往都會定期咧有啲唔同嘅疫苗嘅接種咧，都會俾翻家長去選擇，佢可以喺學校嗰度打，或者係帶小朋友咧去到診所嗰度注射，或者去健康院嗰度注射都可以嘅。咁我諗學校方面係會盡量配合嘅，因為始終都係接種咗疫苗加強嗰個防禦咧，都係為小朋友都係好嘅。咁但係至於即係是否真係接種呢，就學校就始終就冇呢個權呢係規定小朋友必然要接種啦，即係都係要家長嘅同意啦係作準嘅。 不过大家都知啦，2月24号之后呢，这个疫苗气泡的政策呢就会进一步扩展啦。学校呢其实都是其中一个范围来的，不过呢就是职员呢就至少要打了一针。如果现在说农历新年之后小朋友就都可以打呢，可能很多专家或者社会就会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啦。将来小朋友要去上面授课的时候，是不是都应该要打了一针先至俾他们去面授课呢？学界在这一方面有什么看法啦？ 这个呢我哋暂时都系即系观望嘅阶段咯，因为纵使推出咗喺学校里面接种疫苗，即系到校去接种，但系嗰个接种嘅率有几多呢？会唔会足以即系嗰个即系一定要做到呢、这、一个譬如好似之前咁讲七成先至可以系回复面授呢？咁呢个我諗都需要观望啦，因为始终未推行呢，我哋都唔知嗰个影响有几大。正如12岁以上嗰啲接种七成先可以全日上课，都一段时间之后呢先至嗰个比例越来越多嘛。咁我諗为5至12岁即係啲小朋友再小一啲嘅时候，究竟系咪一下子推出大家都会常即係去接种呢？咁呢个我諗我哋都真係要有少少嘅观望，同埋呢係即係睇下 嗰個接種嘅比率係幾多先至能夠做一個決定咯。 嗯， 咁初步嚟講咧，就我接觸嘅家長咧，佢哋都係以觀望性質為主咯。 嗯 嗯，嗱，咁嗰個防疫措施咧，即係除咗打針之外，咁當然學校設施都係一個部分啦。咁我留意到咧，早前有專家咧都指，即係有啲學校可能嗰個通風系統咧係需要改善。可唔可以講下咧，你哋學校喺嗰個疫情期間咧，其實進行咗啲乜嘢學校措施或者設施上面嘅改善工作？ 其實學校咧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年度嘅興建嘅，即係有一啲就會比較新型啲啦，有一啲可能有四五十年嘅歷史啦，就會比較舊啲啦。咁我估呢一度咧係教育局係需要有一team人啦，去到每一間學校裏面咧幫手檢視一下嗰個通風系統嘅，即係要我哋學校咧比較新型一啲啦，咁係有一啲先風機嘅，咁我哋係會。即係要老師要開嘅，咁同埋我哋會定時清洗嘅，以保障嗰個先風機嘅衛生啦嚇。咁、但係你話嗰個換氣量啊，嗰、那個流通量啊，咁呢個就真係唔係我哋學校嘅專業啦。咁、所以可能都要即係教育局派員咧嚟到學校嗰度去檢視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胡校長，先同你傾到呢度，因為咧我哋就要聽一節嘅新聞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3宗输入同8宗本地相关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5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屯门爱定商场东亚大药房多一人确诊，系寻日公布初步确诊嘅药房老板。佢同喺崇光百货做兼职售货员嘅20岁女住喺屯门爱琴海岸8座。当局翻查闭路电视，确定早前确诊嘅国泰空中服务员喺上个月27号曾经去呢间药房购物，两名患者同空中服务员嘅基因分析100%确定。另外，这个家庭的11岁男童和45岁母亲亦都初步确诊。学童就读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郑任安夫人千禧小学。两人分别在今个月初去过屯门黄金海岸一间的诊所看医生。另外一名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做保安的51岁女子初步确诊，她住在屯门宝田村。张竹君说，怀疑屯门有隐性传播链，当局会增加屯门区的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检测中心至8个。屯门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郑任安夫人千禧小学发通告，学校一名小六学生初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学校暂停面授课堂，直至另行通知，全校的学生和职员需要进行检测。校方说，初步确诊学生曾经在今个月6号和7号回学校上堂，学校明日至星期五取消所有面授和实时网上课堂，停止所有校内活动。校方又说，今个月13至18号的学期试会取消，跨境生的异地同考亦都取消，学校将会彻底消毒和清洁校舍。全港幼稚园和小学需要在今个星期五或者之前暂停面授课堂和所有的校内活动，直至农历新年假期之后。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社交网站说，暂停面授课堂的决定并不容易，社会上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变种病毒 Omicron 疫情来势汹汹，有必要加强防疫抗疫措施，特别是仍然未符合接种疫苗年龄的学童。他说，幼稚园和小学学童自理能力相对较弱，暂时缺乏疫苗保护，加上本港最近已经出现多宗学生经家庭感染的确诊个案，幼稚园和小学改以电子或者其他的方式在家学习，是预防校园爆发疫情的接种的办法。杨润雄说，学校校舍仍然会维持开放，照顾因为屋企没人照顾而需要回学校的学童。他又鼓励学校教职员、家长和适龄学生尽快打针。美国公布再多135万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越上星期一录得103万宗的纪录，再度打破全球单一国家的单日纪录。 根据路透社统计，美国的新型肺炎病人住院人数亦都在同日创新高，数字超过136,600人，超越去年1月纪录的132,000人。病例激增导致多个行业人手短缺。纽约市政府说，由于大量员工请病假，三条地铁线暂停服务。另外，很多的教师和校车的司机等的员工受到感染，多处的学校被迫停课。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强制规定，要回办公室上班的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塞车啦，同埋特别事故先。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啊，近住浪翠园段咧，之前曾经有坏车事故嘅，坏车走咗啦，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行丽园附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浪翠园一带多车，因为之前有坏车事故影响，咁现时嘅龙尾就去到行丽园。九龙咧旺角道之前因为突发事故，咁啊东行线近住弥敦道至洗衣阶段，咁啊曾经有啲封路措施嘅，啱啱收到消息咧，封路全部开翻噶啦。旺角道东行线受突发事故影响嘅封路全部重开。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段曾经有意外事故噶，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欣怡花园。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现时窝打路道九龙塘段比较多车的，去沙田方向的龙尾近住亚皆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都是多车，慢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新界呢这个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消防局段比较多车少少的，还有就是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是交通繁忙，去上水粉岭方向的龙尾近住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抗体嘅水平咧，同我哋肠胃入边一啲唔同嘅菌嘅个关系喺边一度？ 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 肠入边嘅细菌咧，有好嘅菌，有坏嘅菌。接种疫苗之后，究竟我哋嘅抗体水平够唔够高咧？或者打完针之后不良反应多与少，都系同我哋呢个肠道嘅微生态主宰我哋免疫力有关系。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特首宣布啊，喺星期五或者之前咧，呢個幼稚園同埋小學咧就要去停止面授課堂啦。林智恩，我哋頭先咧同胡艷芬校長咧亦都有傾到咧，就係當局咧會喺農曆新年之後咧為5至11歲嘅兒童咧喺學校嗰度咧派出外展隊接種科興疫苗。我留意到頭先校長咧就話佢相信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家長都會抱持一個比較觀望嘅態度。我自己諗到嘅其中一 個原因呢，就可能呢同疫苗嘅選擇呢係有關係呀。 嗱， 值得留意呢係由於復必泰嘅藥廠復星醫藥呢其實係仲未向港府呢申請降低接種年齡嘅門檻㗎。咁所以呢而家復必泰呢至少呢係要12歲先至能夠接種。咁但係如果睇返呢而家即係比較細嘅一啲學童嘅群組，講緊12至19歲嘅小朋友入邊咧，其實大多數嘅呢一個年齡群嘅人咧，都係揀打咧呢個 BioNTech 即係復必泰疫苗嘅喎。唔知道啲家長可能會有一個猶豫或者觀望嘅原因，會唔會係如果只係得科興去選擇，佢哋可能未必會喺而家呢個階段就俾佢哋嘅小朋友去打疫苗咧？ 嗱，呢個頭先阿高福偉提嗰、那個即係個疫苗嘅選擇，我覺得係一個原因啦。咁另一個原因咧，就相信而家可能未必係每一個家長都好清楚，即係小朋友接種科興，即係我哋講緊5至11歲嘅小朋友，即係接種科興會有一啲乜嘢嘅副作用咧？嗱，因為之前咧就青少年就接種復必泰疫苗咧就出現過心肌炎嘅副作用啦。咁而如果5至11歲兒童接種科興嘅話咧，又會有啲乜嘢嘅即係不良嘅反應咧？咁而專家係參考咗啲乜嘢地方嘅數據咧？咁我哋一陣間可以傾一傾啦。咁另一樣咧就係、兒童啊，佢可能有啲乜嘢身體狀況之下就唔適合接種呢一種疫苗咧？咁同埋第三咧就係、我諗高富偉你都記得，就係以前咧細個嘅時候咧，其實要打好多針噶嘛，因為我哋有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啊嘛。咁嗱，兒童要打咁多針嘅時候，咁同新冠疫苗需要相隔幾耐？時間咧，可能咧啲家長都需要一啲專家意見，即係去判斷究竟佢嘅小朋友係咪適合打呢一個嘅科興嘅。 聽緊節目嘅家長朋友啊，你自己聽到咧政府呢個宣布，農曆新年之後咧疫苗接種計劃咧會推展到5至11歲嘅學童，你自己又會唔會俾你嘅小朋友去接種科興疫苗咧？或者你嘅考慮又係啲乜嘢嘢咧？打嚟1872311118723111，我哋稍後咧會請嚟專家咧再為大家仔細分析下呢個題目。不過而家咧想先聽一位聽眾劉先生嘅電話先。劉先生你好， 係大家好，我姓劉嘅， 請講。 咁我就以我自由人嘅身份有兩個 point 想講， 係 第一就係停課嗰度。停課你哋嘅原意本身就係唔想俾啲友仔喺入面有罪啦，係。咁啲人喺出面活動，咁你點控制咧？咁你會唔會違反咗所謂抗疫嘅原意咧？ 你意思係啲小朋友停課之後，反而可能增加咗佢哋喺出面活動嘅機會，係咪？ 係。 是你讲埋第二点啊。 第二个 point 就是自然界本身就是多不同种类的病菌啊，人类是自然界的破坏者，亦都是创造者。咁当个自然界越污染，咁咪越多病菌咯。咁其实系一个死胡同，冇得解决。 O、okay, K， 好啊，多谢、啊。 反而我觉得系要注意翻多啲个人卫生同环境卫生有事。 好啊，明白，多谢刘生的意见啦。关于疫苗这个课题呢，我们一阵间会有专家同我们一起分析的。如果你有意见，打来18723111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ue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 to spit it out， 点解 spit it up， spit it up， spit 咧大家知 S P I T 就系吐，跟住 it 啦 ，I T O U T out， 咁个意思咧就系咧快啲讲啦 ，OK， 或者我哋粗俗少少咧就系咧有话就讲，有屁就快啲放啦 ，OK， spit it out， spit it out already， 好多时候。俾个例句大家，佢 Oh spit it out for heaven's sake， 好心你快啲讲出嚟啦，哎呀唔拖泥带水 ，OK。另外一个 expression 我哋可以用嘅就系、是、to stop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就系咧唔好再游花园啦，唔好咧喺个草丛里面打嚟打去啦。Stop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B A T I N G。Around the bush, B-U-S-H. 这个呢都是相关的 expression， 大家都是留意一下的。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小朋友接种疫苗的问题，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请来一位专家，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刘宇龙教授在这里。刘教授你好。 好，你好。 你好， 刘教授啊，对于咧，特首今日咧就宣布咗咧，打算喺农历新年之后咧，系安排外展队去为五至十一岁嘅小朋友喺学校嗰度接种疫苗。你自己点睇呢个计划啊？将个时间表定喺新年之后，帮小朋友去打疫苗，系咪合适咧？应唔应该要再即系快啲去推进咧？ 嗱，咁我都系同全部市民一样咧，都系今朝就听到特首讲呢样嘢。咁、那個時間呢就當然有先後次序啦。我諗最重要呢一刻喺整個疫苗接種計劃，就係要集中我哋所有嘅資源，要同啲老人家打第一針、第二針。因為大家都知道老人家，尤其是80歲以上嗰啲呢，呢幾日係好啲，但係都係唔超過 25%， 大概23-24度啦。咁如果我哋用盡一切嘅能力、資源同埋機會，係俾未打第一針、第二針的老人家去到農曆年之前，這個就是我們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務。我也很開心看到聶局長說會將積入籌全部給老人家，這個第一點。第二點也聽到陳局長說挺好，又會開多些老人中心，就希望這個樽頸是完全打破了。因為早幾日嘅啫，嗰陣時話啲老人家排咗三個鐘，都冇得打，又要第二日翻嚟。你都知道老人家出嚟一次真係唔容易嘅。如果佢今日打唔到，就可能第二日就已經冇心機或者冇嗰個精神去。咁所以我諗而家所有嘅精神集中曬係幫70歲以上嘅老人家打。呢個係第一點。咁所以我諗政府嘅考慮可能就係諗住呢個係首要嘅任務，咁喺呢嚟緊呢三四個星期盡量做好佢，咁將70歲、80歲以上嘅提升到一個唔係太差嘅覆蓋率。咁唔係太差就希望去到5-6成啦，如果去到70%就好㗎啦。因為80歲以上嘅老人家大概有40萬到，咁而家你都一下就計到啦，即係打咗針嘅大概係1/5，松啲1/4咁樣樣，咁即係仲有好多老人家係未打，咁70歲就好少少，就但係都未到一半嘅咋，大概唔知3-4成到啦，咁嗰個人數都唔少㗎，兩邊夾埋我諗有幾十萬人。咁如果我哋將所有嘅精力都放喺呢一個幾十萬嘅老人家，而 at least 未打嘅有一半以上打到，哇，咁真係好開心啦我嚇。 咁我諗咧，好多家長咧，即係都會諗嘅一個問題，就係即係5至11歲嘅小朋友，如果接種科興嘅話，會有一啲乜嘢嘅潛在副作用啦，同埋乜嘢嘅身體狀況小朋友咧，未必適合接種呢一種嘅疫苗。 咁樣講啦，咁科興就一個好老嘅平台啦，係一個滅活嘅疫苗，咁基本上同而家打嗰、那個大部分打個流感針一樣，係呢個滅活嘅平台。咁嗰個安全咧就毋庸置疑噶啦，因為喺全世界嘅範圍打科興嘅針數咧，應該係超，即係所有人計埋都應該超過有20億劑。咁如果係個細路仔嘅年齡組別由3至17歲咧，根據上一個月嘅咧都有過2億劑噶啦，應該2億唔知3-4千萬。如果你針對話3至11歲咧，就可能1億幾千萬針，都見唔到有安全風險。所以安全咧就係一定有保證嘅嚇。 不过呢，刘教授，我哋头先都同过学界嘅朋友去倾啦。咁有校长就认为呢，可能喺即係呢个外展计划推出嘅初期呢，家长都係会抱有一个比较观望啲嘅态度。你认为教育局或者係卫生当局可以做啲乜嘢去到即係趁住停课或者喺嗰、那个外展计划推出之前就加强返家长喺呢方面嘅信心呢？ 咁樣講啦，咁家長嘅擔憂係絕對可以理解嘅，亦係好尊重啦。咁所有嘅事情都係要透過教育啦。咁所以我哋兒科界嗰啲同事都好努力，喺過去嗰幾個星期，咁Hong Kong Pediatric Society 香港兒科嘅醫學專科會已經係即係推展咗唔少嘅講座咁樣。咁我知道佢哋都會一路舉辦呢一啲嘅，咁我都有參與，咁許教授都有參與嘅，咁嗰次都有10,000+人聽，咁希望不停做呢個解說啦。我諗強迫就唔好嘅，我自己都唔係好贊成 用啲強迫手段話要嗰啲市民去打針嘅嚇。咁因為點解細路仔五到十一歲要逐步做呢？因為我哋知道年齡越輕嘅細路仔咧，如果真係惹到新冠咧，佢嗰個病情咧都會比即係大年紀嗰啲係輕啲嘅。咁所以佢嘅迫切性咧就冇嗰啲老人家咁緊要。咁所以如果啲家長係真係有呢種咁嘅擔憂咧，咁我咪俾佢哋再多啲時間去了解成個疫苗接種計劃嗰個好處喺邊一度咯。咁但係個好處肯定有嘅，因為 Omicron 嚟咗啦，你無論打邊一隻伏必泰、科興，佢嗰個抗體好快脆就會跌到都會感染。咁你都知科興佢產生嗰個抗體係冇呢一個伏必泰咁高嘅。咁但係兩隻疫苗咧，都幸好佢嗰個 T 細胞喺好多唔同嘅檢定咧，呢、這個 Omicron 會逃脱嘅咧，都唔會逃脱多過即係兩成到就唔係好似嗰啲抗體一逃脱就逃脱到差唔多七八成咁樣樣咯嚇。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打呢個預防針。是預防重症和死亡啊等等，就不是預防個感染的。你無論打哪一隻呢，到最終 Omicron 來到你它都會感染，只不過是這個月還是三個月之後感染。那只要控制到這個重症入醫院死亡，而我們那個醫療系統不會被這個 Omicron 去到崩潰的邊緣呢，那我們這一次這一仗疫戰我們叫做就應該算為頗為即是叫做唔差噶啦，系啦。 嗱，而家專家咧就主要建議五至十一歲小朋友就打科興啦，咁暫時就冇得 其實呢個咧就係特首今朝公布嘅，係啦。咁委員會當然而家一路仲進行好多討論嘅細節問題嘅嚇。 咁暫時就未有得揀伏必泰噶嘛。咁我想問一下呢個係即係出於伏必泰嗰個供應嘅問題啊，還是數據問題？ 這個咧就係伏必泰要經過佢提出申請咁。你都知伏必泰係復星醫藥啦，咁就要佢提出呢個申請俾即係政府啦，咁基本上都唔係我哋委員會能夠控制。咁有兩個委員會嘅，咁聯合科學委員會即係講即係個科學嘅根據啦。咁真係批呢個緊急使用係另外一個顧問委員會去傾嘅。咁顧問委員會咧就喺舊年年底咁到咧就係由三到十七歲就容許呢個科興。俾三到十七歲緊急使用，咁但係復星公司即係伏必泰嗰個叫做分銷商啦，喺呢一度就未申請。咁我據我所知咧，衛生署已經不停喺度催促佢哋。咁為什麼佢哋仲未嚟香港申請？我諗呢、這個我諗藥廠先掌握到嗰個原因嘅。咁但係有好多猜測啦，就係佢生產線唔夠啦。或者佢覺得即係香港未必係佢即係叫做優先嘅。地方去提供呢個疫苗啦，即係好多原因嘅，呢個我就不便猜測啦。咁呢啲就係佢哋好多坊間提出呢個建議啦、見解啊，係。 我留意到咧，政府專家顧問啊許樹昌教授亦都透露咧，即係聯合科學委員會咧，其實今個禮拜亦都係會咧同時商議咧調低伏必泰接種年齡嘅門檻。咁但係嗱，你頭先都提到啦，伏必泰嘅藥廠咧就未申請嘅。我哋喺嗰個程序上面係咪可以喺冇藥廠申請嘅情況之下，由個科學委員會自行根據一啲唔同刊登咗喺期刊啊或者國際上面嘅數據去自行商討去調低相關嘅門檻嘅咧？ 這個呢我都是昨天才聽到的，那我當然不是很清楚整個法律的要求是怎樣啦。他們這個就叫做藥廠那個所謂出那個指引，譬如現在是成人劑量的，他就不會說是小孩可以用的。那藥廠當然現在就做了一個特別的兒童那個叫做藥啦，那也是有些少不同啦，我哋叫做因為佢啲電解質唔同，咁可能佢係比較穩定啊等等。咁呢個咧係喺歷史上係試過嘅，係叫做 off label， 即係唔根據藥廠嘅指引而去使用。咁但係你都要知呢、這個疫苗係緊急使用噶嘛，咁又同之前嘅唔同。咁所以我就唔係即係叫做程序或者法律嘅專才啦，就唔知道。聯合科學委員會究竟有冇呢個權力？咁我相信建議歸建議，咁到最終都係要政府啦，係研判整個法律程序點樣做，先至係合乎香港而家呢個緊急使用呢個疫苗嗰、那個法定程序嘅。咁我就抱住開放嘅 態度嘅。咁因為佢哋而家呢種用嘅方法咧，就係用緊大人嘅劑量，就唔係細路仔個特別嘅針藥，咁咧就將佢就抽三分之一，就唔係抽一份咁樣樣啦。因為細路仔嘅劑量喺伏必泰五到十一歲咧。輝瑞藥廠就用咗三分之一咁樣嘅劑量嘅，咁呢個情況喺邊個國家都會進行緊呢？其實喺十日前到啦，喺英國個疫苗委員會，因為我英國都好多即係同事朋友嘅，咁佢哋都同我講咗，咁其實佢五到十一歲咧，佢經過個風險同埋個好處嘅評估咧，佢五到十一歲咧就唔跟美國嘅，佢就唔會全部五到十一歲都打，咁佢咧就係限於五到十一歲係佢自己本身係有一啲疾病係使到佢患咗呢個新冠之後有嚴重嘅後果，咁就容許佢打，就唔係健康嘅五到十一歲。或者是他住那個家庭裏面有一個人，可能大人可能細路仔是有一些比較嚴重的病，所以如果這個細路仔感染了，就在家庭裏面再感染給他家庭裏面的有嚴重疾病的人就應該打，否則如果你一個家庭整整齊齊健康的呢，在英國這個疫苗顧問委員會評估之後呢，都是覺得不應該打這個伏必泰，因為伏必泰他們還是擔心他在某一定程度的風險，就是個心肌炎，咁當然啲數據仲入緊嚟啦，咁所以我諗復星或者輝瑞藥廠啦嚇，或者 BioNTech 應該盡早盡快提供究竟而家去全世界嘅範圍喺五到十一歲打完針之後嗰個心肌炎嘅發生率係點樣樣，因為有咗呢個數據之後，我哋就可以評估香港唔好好似上次咁由譬如十二歲到十七歲咁打嗰陣時發生呢個心肌炎。但係嗰當然而家已經聰明咗好多㗎啦，咁你要將嗰兩針將嗰個時間再拉開，所以喺英國喺五到十一歲咧，佢都係提議唔好廿一日㗎啦，係將佢拉到去八個星期，咁啊同美國係有啲分別嘅。咁但係因為大家要明白美國嘅情況同英國又有啲唔同啦，因為美國真係有啲失控嘅感覺啦，因為佢除咗呢個發病嗰、那個用我哋叫海嘯式咁樣上升咧。佢嗰個重症同埋死亡咧，似乎同歐洲嘅國家同埋南非嗰、那個觀察有少少唔同，都係向上升得好急嘅。咁個中嘅原因真係好難講得明。咁所以我美國啲朋友同我講話，要諗下你唔好話拉長啦。而家我哋最緊要要快將啲細路仔打多兩針。咁所以我覺得個指引咧就唔應該淨係即係跟某一個國家地區，而要結合我哋自己本區嗰個情況。咁佢哋冇另外嘅疫苗平台㗎啦。如果美國嚟講，佢基本上都係呢個叫核酸平台，佢一係就打這個伏必泰，一係就打呢個 Moderna。咁佢其實嗰個叫做腺病毒平台，佢哋都唔係好即係好用嘅，其實嚇。咁英國就好好多啦，因為佢除咗呢個核酸平台，即係伏必泰 mRNA 咧，佢仲有呢個阿斯利康嗰個嘅腺病毒載體，嗰、那個真係唔錯嘅。咁全世界嘅範圍嚟講咧，腺病毒嗰個疫苗咧，阿斯利康用嗰個劑量係冠絕全球嘅，我哋叫做佢係超過呢、這個科興同埋叫做伏必泰，即係輝瑞藥廠嗰個嘅嚇。 劉教授啊，我都想即係把握時間問埋你一個問題啦。 啊、 因為咧而家話農曆新年之後就即係開展嗰個疫苗接種啦。我諗好多家長可能心入邊都會諗啊，嗱不如我等埋你哋科學委員會去檢視，即係伏必泰遲啲可能提交俾你哋嘅數據，咁我先至安排我嘅小朋友去接種疫苗啦。咁起碼我多一個選擇啊嘛。咁我就唔需要我咁急去叫个小朋友咧就去打科兴啦，咁即系可能好多家长都有呢个谂法嘅。其实你自己会点样俾建议呢啲人啊？ 哦，冇问题嘅，因为你睇翻历史嚟讲，旧年我哋都系容许呢个伏必泰俾中学生打先嘅，咁啊大概伏必泰就六月中到啦吓，可以容许啲青少年打啦。但系大家都记得打到八九月嗰阵时，发觉好多心肌炎，即系喺呢个年龄层嘅男生，所以九月到咧净系打一针咁然后到十二月初，我哋先至开始俾科兴打嘅，因为科兴公司喺嗰段时间猛催佢都唔嚟申请，即系有啲似今次咁嘅情况系调翻转啦。今次咧就系科兴公司提息咗申请三到十七岁，咁呢个顾问委员会就容许咗佢紧急使用，咁我哋就开始用，咁而家咧就调到五到十一岁，咁当然可以俾啦。咁就变咗呢个历史上系有试过噶喺香港，咁所以我觉得佢完全冇问题，佢咪等咯。 咁等都等於而家有一啲我哋十二月初俾佢哋打嗰陣時候，大概都有幾萬個中學生係打呢、這個，佢哋都係等緊嗰個科興，只不過有陣時佢迫於無奈要打，因為佢要翻學啊，佢要去參加歌唱班啊等等，咁你係咪有少少不情不願咁被逼咁？可能係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家長打譬如疫苗 A， 佢就希望佢啲仔女打翻疫苗 A， 大概係咁嘅。咁你知道香港嗰、那個？成年人嗰個群組，即係生育年紀嗰啲，大概三十幾到四十零歲嗰啲咧，就大概嚇六成嗰啲人咧就係打呢個伏必泰，四成咧就係打科興，所以我估算大概嗰啲生啲小朋友咧都係大概係咁上下啦。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 最重要咧就係一定要容許嗰啲人想打科興，而家就有得打咯。 好啊，多謝你劉 就冇得打咯。 明白，多謝劉宇龍教授。跟住我哋要聽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龙尾接近理工大学对开，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开始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京东集团275元升4.8，友邦保险78.6跌咗4。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慕容家居、金轮控股、指尖跃动、汇财金融投资同埋优富资源。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二伟集团、永泰生物、银基集团、剑雄集团控股同埋荣辉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67点，跌咗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3点，跌咗1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4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5，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报168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4美元，卖出1806.3美元。港汇指数报95.4，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较早前咧，九龙啊，龙翔道去荃湾喺黄大仙中心对开嘅中线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而家意外事故啊，虽然清咗场，不过都系比较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啊。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沿住龙翔道去荃湾，由黄大仙中心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咧，都系车多行。行车缓慢噶，伟业街转出去龙翔道，而家都系多车啦。龙尾喺常怡道，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啦。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个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喺龙福道。罗福道啊，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考明街的。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呢，现时九龙呢窝打路道的九龙塘段较为多车的。去沙田方向的龙尾排到亚街路街，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呢个新墟市中心段都是比较多车啊，龙尾去到三圣村。而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呢都是多车，龙尾在龙门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安同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 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咁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啦。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 星期六问责。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其实咧，关于今次疫情之下咧，我哋除咗冇咗呢一个堂食嘅安排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处所咧，由于要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啦，亦都咧系被迫停业嘅。譬如好似系美容院啊，同埋即系健身室咁样样咧，佢哋有好多营业者咧都出嚟讲过啦，就话啊，即系新年之前咧，往往都系佢哋做生意嘅旺季嚟噶。咁而家系停咗嘅时候，影响到佢哋嘅营业额，政府系咪应该作出补偿咧？最新嘅消息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今朝就宣布咗咧会推出第五轮嘅抗疫防疫基金咧嚟支援呢啲受疫情措施影响嘅行业啊，包括我哋头先讲过咧一啲要勒令停业嘅处所啦，被禁止晚市堂食嘅食肆啦，以及咧系一啲所谓长期冰封嘅行业，例如系旅游业啊咁样样。咁咧就话咧喺今个星期五咧就会有一啲细节讲俾大家听咯。 咁啊当然啦，即系业界会有几个问题一定会问嘅。咁第一就系头先高科你提到啦，有一啲叫一直处于冰封状态嘅行业，咁到底除咗旅游业之外，仲有包啲咩咧？因为有好多同通关相关嘅行业咧，其实都维持于一个即系比较低度运作嘅状态，譬如有啲国际嘅展览等等啦。咁另一样咧，大家会关心就系点样计同埋嗰个资助额咧？嗱，今日咧特首就提到啦，第五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就会以第四轮为蓝本咯。例如咧，就會按照上一輪嗰個做法，就係、是、餐廳咧就以面積去計算資助，而美容院咧就以美容師個數目去計。不過咧，佢亦都講過啦，個資助金額咧會同第四輪咧可能有啲唔同嘅，因為咧推上一輪嘅時候咧，美容院等等嘅表列處所咧已經停業咗過百日啦，而禁食咧晚市嘅堂食咧已經有70日啦。咁而即係另外一啲資料咧，亦都顯示即係其實而家失業率咧就比起去年疫情嘅時候係低嘅。咁可能我哋會預料咧，就係嗰個援助嘅金額會細啲。咁另一個咧，我留意到嘅情況咧，就係過去嘅防疫抗疫基金咧，都有一啲叫限時嘅職位啦。咁但可能今次咧，始終疫情一爆，然後就停堂食晚市堂食咧，而家其實都唔係停咗好耐，咁所以可能咧政府未必會咁快去推一啲限時嘅職位出嚟。咁但我哋都要等啦，即係因為未有一個詳情嘅。呢、这個基金嗰個內容，咁之後就要再等翻政府宣布究竟點樣安排。 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你自己所身處嘅行業有冇受到咧呢一啲勒令停業啊，或者咧係抗疫措施嘅影響咧？你又認為政府應該點樣樣去發放相關嘅補償，先至可以咧係令到你哋所受嘅困局咧係可以舒緩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啊。林子欣啊，其實咧見到咧總 總結翻過去幾輪抗疫基金嘅經驗咧，其實都有一啲批評聲音出過嚟嘅。咁、所以有一啲政黨咧，一聽到今次呢個消息咧，就已經即係出嚟講啦，啊，可唔可以係透過今次嘅發放咧，去即係補漏拾遺翻咧之前一啲未覆蓋嘅行業或者係喺個制度入邊嘅問題咧咁。嗱，見到譬如工聯會啦，佢就講到咧，過往咧政府咧將個資助嘅金額咧直接咧就俾一啲雇主或者咧係一啲持牌嘅人士啊，譬如係如果係健身室咁樣樣，佢咧就唔會直接咧去發放啲資助俾一啲健身嘅教練啦或者係員工啦，而係咧會俾嗰個嘅持牌嘅人士，又或者食肆咧又唔會咧去俾嗰啲員工啦，而係咧去俾嗰個食肆嘅東主咁。咁咧就令到咧一啲受影響嘅雇員咧，其實唔能夠分享到呢啲嘅補貼嘅成果。咁咧就建議政府咧應該係向咧受影響嘅行業從業員咧係直接發放資助。嗱，咁呢個係一個建議啦。另外咧，亦都見到咧早前其實立法會咧亦都係有討論呢一個抗疫基金第四輪嘅時候咧，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咧就講到啦，嗱如果咧以現時咧嘅補貼嘅計算方法啦，嗱譬如以飲食業咁樣去為例啊，佢哋咧就係按咧食肆處所嘅面積大細咧去發放10-50萬不等嘅一個嘅補助金額嘅，咁要攞到50萬咧，你嗰個食肆咧就要有700平方米以上啊先至攞到，咁換言之咧，即係好多中小型嘅食店咧，其實係攞唔到呢個最高嘅份額嘅資助，佢就批評咧俾人一個感覺啊，就係咧傾斜大財團就忽略咗一啲中小企啊，咁唔知道今次咧又能唔能夠咧針對呢一啲嘅建議或者睇法咧，政府去作出一啲修補啦。 咁除咗嗰、那個所謂叫傾斜咗係某一啲行業之外咧，咁亦都有一啲公眾咧過去亦都講過咧，就係會唔會佢哋係冇包到喺嗰個嘅即係支援嘅制度入邊咧？譬如一啲嘅自由業者啊，或者散工，可能咧成為咗一啲漏網之魚嘅。咁譬如咧頭先我哋提到嘅表列處所入邊咧，例如美容院啦，又或者健身室咧，其實佢哋有一啲都係自雇人士嚟嘅。譬如有一啲嘅健身室嘅教練，又或者美容院入邊都可能有一啲嘅自雇人士，可能佢做一啲譬如美甲啊等等咁嘅工作。咁呢啲又點樣去計算即係嗰個資助額咧？其實 嗱，講到咧一啲同嗰個處所可能咧係冇一個僱傭關係，而係咧用自由身嘅方式咧去嗰度運作咧。其實過往咧呢啲自由工作者咧，喺申請抗疫基金嘅時候咧，亦都表示嗰個困難啊，就係咧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咧其實係冇開強積金户口嘅。咁但係政府咧就要咧憑住佢哋嗰個強積金嘅自愿供款咧，去到核實咧佢哋過往嗰個收入嘅記錄同埋佢哋嘅職業啊。咁當佢哋冇呢個記錄嘅時候咧，就好難咧去界定佢哋係咪屬於合乎資格嘅自雇人士，因而咧就連過往啊睇翻第四輪咧，佢哋係可以攞到每位咧係7500元嘅補貼咧，其實都係冇噶。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嘅缺陷啊，可唔可以喺今次嗰度去修補咧？可能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啊，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你自己又有點樣樣嘅經歷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啦，喺申請過往嗰幾輪嘅時候，有冇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遇到一啲困難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至於林子欣，而家電話旁邊，我哋請你一位飲食界嘅代表同我哋一齊傾啦。電話旁邊咧有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嘅召集人林瑞華喺度。林瑞華你好。 你好。 林瑞華，聽到特首今次嘅宣布咧。你哋飲食界會認為嗰、那個補貼嘅金額同埋個計算方法喺第五輪啦，呢個新一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入面，你哋認為應該點樣做先至係合適幫到你哋業界啊？ 其實當然會可以做到嘅，如果佢快嘅話，會好似第一輪咁樣即刻發放一個短暫嘅津貼，例如10萬至20萬不等咁樣，即係但係希望就係喺農曆前年之前可以發放到咯。 即係個時間方面，你就想係越快越好。如果聽你咁講，係咪 啊？係因為其實因為真係太近農曆年啦，咁即係無論我哋鋪頭或者員工都即係需要錢啊，去過年啦、啊，咁所以最好就係可以安排到喺即係。月尾，不過當然我知道應該是沒什麼可能的了。咁但是即係經過咁多次的抗疫基金啦，其實很多餐廳基本上已經，你政府是有齊曬資料的嘛。 会唔会谂到啲方法可以尽快将呢嚿钱可以发放到俾啲餐厅咧？ 嗯 嗱，特首就提到咧，第五轮嘅基金咧都系用翻第四轮嗰个计算方法做基础啦。咁就餐厅用翻嗰个面积去计算嘅。咁你认为呢一个计算嘅资助方法合唔合理咧？同埋除咗资助之外咧，其实餐厅仲需要边方面嘅支援系希望加强嘅？ 其实就都合理嘅，因为始终你面积越大嘅餐厅需要嘅承受嘅租金同埋人工都。正常嚟讲系比较多嘅，咁要视乎翻政府到最后到底嗰个发放嗰个金额系有几多咯，先可以厘定到佢呢个做法公唔公平咯。另外都系头先，正如头先所讲啦，真系要快，我哋其实真系冇乜特别要求啊，快同埋你政府真系最好做翻好。我哋其实唔系想要呢嚿钱，我哋最想嘅系你快啲开翻个晚市。俾我哋，你真系要做好嗰个检疫各方面嘅嘢，控制到个疫情，咁先至系我哋想见咯。 嗱，林 Sir 你就好强调要快啦。其实根据过往经验，由开放申请到嗰嚿钱真系落到你哋食肆嘅袋入边，系要几耐啊？ 哇，都起码如果佢咁样宣布，但系佢未都起码两个月咯。 但是如果以酒楼来讲，可能已经要出花红或者已经买了一些贵的食材了，其实在这个时间来讲， 其实不止酒楼，基本上你间间铺头你都是年尾出花红的了。现在就真的就是做打工的又惨，做老细又惨，同埋真的是正如你所说，那些酒楼它年尾的宴会，其实今年因为连续两年都已经没了宴会。咁所以今年其实真係我諗佢哋有海量嘅订台嘅，咁佢哋相信都已经一早唔会话係今日先准备啲贵价食材啲包心翅肚咯，可能早两三个月已经准备定，咁而家就冇晒，其实对佢哋影响係十分之致命。 林瑞华，今朝特首就话咧，即系其实今次个发放金额咧，就同第四轮嗰个比较起上嚟咧，应该会做啲调整嘅。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上一次咧，你哋晚市堂食咧系停咗70日，咁今次暂时我哋希望都系14日啫，咁样样。咁上一次咧就按照食肆处所嘅面积咧就发放10-50万啦。如果咁样样去按比例去计算嘅话，咁会唔会其实一间食肆可能讲紧最大面积？嗰啲可能都系讲10万左右嘅啫。你自己对于个补助嘅金额方面有啲咩睇法 咧？首先我哋冇办法去断言到个疫情系咪真系可以好快咁样去。我唔明点解特首会觉得即系上一轮系70日，咁佢系咪真系有信心？如果有信心可以真系可以咁快咧？咁第二就系今次我之前都强调过，今次佢嚟得太急啦，即系个措施亦都太狠啦，咁所以其实对成个无论对飲食定系对其个行业嗰个伤害都非常之大啦。咁而且年近年尾啦，亦都系我哋比较需要钱嘅时候啦，咁所以要睇翻政府到最后真系要出到几多钱咯。呢、這个我都冇办法去估计到。咁同埋都系嗰句啦，我哋唔系要想要呢个钱，我哋就系想要做翻好生意啫嘛。 可唔可以讲下咧？禁咗堂食之后咧，其实食肆嗰个外卖嘅生意情况系点样？ 咁好明显就系会有啊，即系好多生意都系转咗做外卖啦。咁但系唔系好多餐厅可以做到，例如嗰啲酒店嘅西高级餐厅啊。啲燒烤啊、韓燒啊、打邊爐啊，呢啲唔係咁容易做到外賣嘅鋪頭。咁其實佢哋你冇晚市，佢哋真係完全冇得做生意。酒吧啦，酒吧直頭係連開都唔俾開。咁好多呢啲其實都做唔到。你其實可能生意做到生意都係一啲外賣，做外賣店啊、小食店啊，或者啲快餐店咁呢啲為主咯。咁好多餐廳其實。唔会话因为咁样而做多咗外卖生意咯。 我記得咧，你哋業界咧喺上一輪即係防疫抗疫基金嘅時候咧，就出嚟講過咧，由於抗疫基金覆蓋嘅四類這個飲食的牌照入面就不包括食物製造廠牌照，就令到一些拿著這個牌照但是譬如經營美食廣場入面一些小型美食檔啊，譬如可能是賣腸粉啊、賣燒賣啊，又或者是一些茶飲店啊等等的一些從業員呢都是不能夠受到補助。可不可以講一下呢，你會不會期望今次都能夠是覆蓋埋呢個食物製造廠牌的持有人呢，在新一輪的基金之下？ 我當然期望是可以有得覆蓋到食物製造廠，因為其實食物製造廠的牌照都很多，而你咁雖然話有部分外賣店是食物製造廠牌，在政府的角度佢會覺得哦，其實佢哋受影響唔大，但其實呢個係首先係成個大環境嘅影響啦。成個大即係你就變到我家啲人已經唔願意出街啦。咁其實佢哋嘅生意都係直接受到影響，而且有好多係食物工場，佢係去提供啲食品，即係半製成品去俾餐廳嘅。咁你餐廳唔做唔到生意，咁其實都直接影響到佢哋冇生意。所以希望其实已经讲过好多， 系林瑞华 政府 系。是不好意思，你的电话收得不太好，可能要企定定。你刚才就说其实是整个大环境的影响都会令到这个食物制造厂牌的持有人的生意是受影响的。那其实这里我们讲的是有即几多这个牌这个牌照的人在市场上面的。他们过往是不是这么多次都没有纳入去这个基金的资助到的？ 其实应该是我记得个数字好似大概有8000多家，系攞住食物制造廠牌嘅香港出香港。咁其实系除咗第一轮食物制造廠牌有得攞呢个抗疫基金之外咧，之后每一轮都系冇嘅。 冇嘅原因系乜嘢咧？之后 即系喺政府嘅角度，佢就会觉得哦，你攞住食物制造廠牌，你嘅生意主要系做外卖，所以就唔会。影響即係唔會，即係佢咁樣話冇萬事堂食唔會影響到你生意，但其實唔係噶嘛。你有啲好大部分食物製造廠牌，佢係啲食物工場，佢負責供貨俾啲餐廳啊嘛。你餐廳冇生意，你冇得做萬事，其實就直接影響到佢哋都冇生意噶嘛。 咁可能亦都有一啲係即係倒回啦，即係可能喺工廈入邊係做一啲倒回嘅服務。咁因為如果可能冇聚會、冇派對嘅時候，亦都會影響到呢一啲嘅食物製造廠嘅經營。如果咁樣講， 係啊，其實所以我哋由第二輪開始已經不停地同政府講，佢應該可以將多，即係其實唔止食物製造廠啊。有啲可能係攞住啲許可證，例如涼茶鋪啊，即係頭先所講嘅美食廣場入面嗰啲鋪頭啊，咁呢啲佢哋或者係街市入面，其實佢哋即係食環街市入面嗰啲食啊，其實佢哋係冇牌照嘅，因為食環嗰個租約係包埋，咁呢啲亦都係冇受到資助嘅。咁希望政府係真係要確切了解到成個行業個生態係點，然之後可以。真系佢所谓嘅快很准，其实佢快咯，但系唔准咯。 其实咧讲到呢啲喺商场或者系美食广场入边经营嘅小食店咧，大家都可以想象啊。如果停咗万事堂食咧，商场同埋市面嘅人流都会明显减少啦。咁所以即系如果话佢哋系因为经营外卖嘅，咁就唔受堂食影响咧，可能都未必系一个最全面嘅景象啊。咁啊，都多谢林瑞华同我哋即系反映咗佢嘅意见啦。咁呢个至于详情或者个细节系点样样咧，能唔能够做到？即係佢頭先所講啊，係盡快讓到呢啲錢咧落到有需要嘅食店嘅口袋咧，都要有待政府星期五嘅公布啊。咁啊，唔該曬林瑞華先。咁啊，至於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如果你有意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電話旁邊咧，我哋而家有聽眾譚小姐喺度啊。譚小姐你好， 係啊，你好啊，你好啊， 請講。 係啊，其實我哋都係開飲食嘅。咁其實已經兩年前都試過有個情況啦。咁我希望呢，其實政府呢將要係止到血，同埋呢令到嗰個抗疫基金能夠快落到一啲食肆度。第一佢要出到糧，第二交到租。咁其實好多喺商場或者出面店鋪嘅業主，佢亦都唔會肯減租㗎喇而家。 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業界各樣大家出聲，即係盡量可以convince到政府咯。 嗯，阿譚小姐啊，你係咪開咗收音機啊？因為有一啲回書你可以刪咗佢先。咁啊， 依家會翻收音機。 係，咁咧不過阿譚小姐，我都想問你一個問題啦。你自己經營嘅食店咧，嗰、那個規模啊，其實係幾大啊？同埋咧，你對於政府發放嗰、那個補助金額咧，即係有啲咩期望？除咗快之外，譬如個金額，你覺得要幾多先幫到手啊？ 嗱，其實咧，如果依一個咁突然間啊，同埋咁多酒樓，我相信係好多酒樓都好慘。就算我哋自己開茶餐廳或者西餐都好慘。咁所以變咗咧，其實第二輪嗰個抗疫基金嗰個額咧，係真係可以 cover 到。因為點解咧？佢照佢個面積嚟計咧，佢如果個面積係譬如好似係100平方米以內咧。佢係俾到25万嘅，即係但係去到200以上嗰啲咧，就可以大啲嘅。咁當然依一個數可能政府嚟講會係比較多啲，但係如果依一剎佢咁急停嘅話咧，而且頭先阿林先生講係年尾啊，好多人要出糧，或者花紅啊，或者買咗好多貨，咁依一個個補貼，我諗相信嚟講嗰個效益會多啲咯。 不过呢见到特首今日就话呢由于上一次个停业时间都比较长啊、譬如以你哋飲食业为例来讲就70日啦，咁而家我哋暂时都系望住14日啫咁。咁、所以可能会唔会你哋都有个心理预备，就系个补贴金额就未必有你諗到咁多，可能譬如啲小店都有25万，可能未必有咁多。 呢个就要睇返政府喺嗰个防疫措施嗰、那個實行嗰個社交距離要去到幾多日啦？因為而家我哋大家都 assume 佢14日，咁但係會唔會 over 14日？呢個冇人知道。但係如果係咁睇嘅話咧，個疫情咁 spread 開去嘅話，可能亦都唔止14日。咁變咗我哋希望就係話，如果未等到，即係等唔到個答覆係 over 14日，我哋都唔知道。咁就希望嗰筆錢係預留咗，起碼 多啲啦，應該 冇錯啦，冇錯。 教育部发言人汪文斌话：中方注意到有关嘅发射活动，发射物嘅性质仲需要进一步研判，各方不应仓促定性或者过激反应，呼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推动半岛问题嘅政治解决进程。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3至4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大致天晴，明日渐转多云，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明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1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啦。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富泰村有坏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三圣，同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咧就去到屯门河。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三圣，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排到屯门河。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时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曾经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车龙咧就好长啦，排到去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同埋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曾经有意外，而家龙尾就分别去到沙田岭隧道啦，同埋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所以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而家需要间歇性封闭噶。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之前近住入口的位置就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车龙都还未消散的。 龙尾就去到北角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纯粹是车多啦，未有报告话有特别的事故噶，咁车龙比较长，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近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路面情况主要就系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嗰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是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反方向啦，观塘道去油塘那边近住康宁道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车多的，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牛潭尾。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嘅话，饮一杯清水或者系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 大气候， 开心日报啊， 都话大气候咯。 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2022双响炮，开心团队有 fact check 本地渔农篇， 大气候团队跳出直播室走访本地农场、种子场同埋鱼排， 净系你哋跳出咩？开心主持由刘浮山再去顺水实验农场，了解本地鱼菜农产品有几新鲜。 留意开心日报， 联成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联手呈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政府咧就宣布咗嚟紧星期五咧就会公布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嘅细节啦。点样去吸取过往几轮嘅经验，去到改善今次嘅发放安排咧？请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林子欣啊，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有从事饮食业嘅听众打咗入嚟发表意见啦。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都仲有另一位听众想讲下呢个问题，有聂先生喺电话旁边，聂先生。你好， 大家好， 请讲。 咁样我做飲食嘅都系，不过咧，我哋就系个牌咧，就系食物制造厂牌。 嗯， 而我哋做嘅咧就系专供应学校嘅饭盒。 嗯， 我哋喺2020年一月度开始咧，就已经学校饭盒唔要噶啦，即系冇得食，佢哋唔会再订嘅。咁到后，我都一路做落去，就谂住。佢可能或者一個月後兩個月後開啦，即係供應翻俾佢哋啊。原來一路都係冇，而現在學校再次上課咧，佢就翻半日嘅。咁嗰啲學生翻半日就唔會食飯盒嘅。咁我變咗，我而家兩年幾啊，完全一個學校飯盒飯都做唔到。你話我蝕得好慘嘅已經，但政府咧佢冇睇到我哋呢個行業，但係飲食行嗰啲所謂。老行专咧都冇提到我哋呢个行业，所以我哋真系做得好惨啊！而家即系我所知已经有几间已经执咗闩咗门噶，咁所以咧，如果政府你话要概括咗所谓饮食行业咧，或者咩嘅话咧，应该要睇清楚有边啲系真系完全一单生意做唔到嘅，咁先至可以即系叫做我而家就。又想做又唔得，唔做又唔得，咁啊变咗咧就企咗喺度一路蚀，就同银行借咗好多钱咁样，佢喺度顶落去。 聂生啊，喺过往即系学校停课期间咧，你哋食物制造厂有冇得转型？即系未必系专攻呢个学校嘅饭盒，可能都试下做下，譬如其他道会啊，或者系其他方面嘅供应做唔做到咧？ 你真系高明啊！我哋咧就停咗大约大半年到，因为我哋始终未做过做道会啊嘛，咁啊停咗大半年啦，谂啊唔系办法，咁喺度等啊唔系，咁我哋做道会咧。但是后来呢他的限聚令啊、限聚令就整到很多人呢不敢叫到会。到会跟那些所谓现在我打叫外卖回家吃那些不同喎、那些一个家庭吃几个人吃喎、我们通常做到会的就变了做得起码他几十人啊那他才叫的嘛。那但是已经呢2020到2021年呢十月到咧，一个月都冇一单。咁到十一月，即系旧年嘅2021年嘅十一月开始咧，因为可能到近圣诞节啦，就有啲人系代订啲，但系个银码好细嘅，几千蚊。咁你话一，我个厂房都成6000尺，即系做我哋做学校饭盒，一定要咁大先得嘅。咁几千蚊生意一张单俾我哋，得幾張單咁樣，根本就冇咁咩電費都唔夠足俾啊！ 可唔可以講下係疫情之前咧，你大概做緊幾多間學校嘅飯盒嘅供應？ 我做十幾間噶。 嗯， 我呢個規模咧就係叫做係細嘅啦，十幾間。 嗯， 咁有啲咧就即係我一個月嗰陣時做五六千個，唔係一日啊，係做五六千個飯盒啊，可以。咁但系有啲大規模咧，就可以做萬幾二兩萬個嘅咁樣。咁但系即係叫做即係點講啊？都係叫做我嘅設備所有嘅嘢，就因為咁嘅停課，咁啊冇得做啦。咁到會都冇得做。咁現在聖誕節啦，我都係做得嗰幾單嗰啲到會幾千蚊一單。 嗯。 咁我都唔知係究竟係我成日希望學。政府明確以後我哋係半翻半日㗎啦，唔翻全日啦。咁我咪即係所謂結束佢唔做啦，係嘛？佢又唔係，佢只係話暫時半日啫咁，一路半咗兩年幾兩年都係半日。咁啊，以往學生咧，佢要翻全日先就肯食飯嘅。咁啊，所以真係都有陣時政府嘅決策咧，令到我哋真係所謂任何一個業界啊，都係得個。得個喺度一個無奈 嘅 嚟到喺度等咁 樣。好啊，多謝聂先生同我哋分享咗佢嘅情況。咁佢係咧一個攞住食物製造廠牌照嘅負責人嚟嘅。咁啊，林志恩其實除咗飲食界咧，我哋都想同各位聽眾關心一下另一個界別啦，就係即係藝文界啦。因為見到今次這個疫情相關的措施出來之後，其實馬上藝文界已經有反應了，譬如一些歌手在做演唱會的那就要叫停了，亦都有劇場界，可能係有舞台劇或者係粵劇界，咁就演緊戲嘅，咁都話咧係要即時咧將個表演咧係暫停，咁啊當中衍生好多一啲退票方面嘅成本啦。除此之外咧，其實過往有幾次即係有幾輪嘅抗疫基金咧，亦都有藝文界嘅朋友咧就出嚟講過，由於咧呢啲藝術從業員咧好多時候都係用個人身份咧或者係自由職業者嘅身份。在个业界入面活动的，就未必是隶属于一个劇团或者是一个机构，就令到他们申请资助方面都有困难的。 你刚才那位听众即是聂生讲到一些的公司聚餐又或者是私人派对所限，其实不是只是影响到制造食物的一些工場，亦都係講緊一啲，譬如啦，喺婚禮啊或者啲聚會上面去表演嘅一啲音樂人。咁如你頭所講啦，呢啲都可能係一啲自雇人士嚟嘅。咁但係頭先我哋提嗰個問題咧，就是、因為喺政府個行政嘅角度咧，佢就一定會諗，咦，我要核實呢一啲人究竟係。 即係佢嘅職業同埋收入係咩，咁佢就要睇佢有冇強積金户口啦。咁所以咧，近排亦都有啲業界人士咧就提出，咦，今次發放個補助嘅時候，政府係咪可以用第二啲方法去核實呢啲人過去究竟有冇係從事相關嘅職業咧？譬如去睇佢嘅收入證明啊，或者工作證明啊，咁又得唔得咧？咁樣咁另外咧，頭先我哋新聞之前咧都提到一個問題，就係嗰個發放嗰個錢嘅速度咧有幾快咧？嗱，因為今次咧就佢其實第四輪防疫基金咧就埋咗數啦，今日特首講到，咁就仲有結餘啊嘛，即係仲有40亿啦。咁即係話咧，暫時就唔使再問立法會去申請一嚿新嘅錢嘅。咁當然啦，呢個個前提就係話個疫情嘅限聚令啊等等嘅措施係叫做限制堂食等等嘅措施係短期內會完結啦，咁先至用即係夠用啦嚿錢。咁啊，但係如果再可能要增加嗰個資助額嘅話咧，亦都要再向政府去申請咯。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啦。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而家請嚟一位藝文界嘅從業員同我哋一齊傾下佢哋嘅處境啦。電話旁邊有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嘅發言人盧正賢喺度。盧正賢你好。 Hello， 你好啊。 你好。 是啊，盧正賢，我哋頭先提到咧，其實你哋藝文界咧喺申請資助嘅時候，過往都有提嘅啦，就係、是、咧面對住由於係自由工作者嘅身份咧，會令到你哋申請資助上面遇到困難。可唔可以仔細同聽眾講下你哋過往嗰個經驗係點啊？ 好啊，我哋工會咧其實上年係有做過一個調查，就問翻我哋會員咧佢哋嗰個就業嘅狀況同埋申請呢個防疫基金嘅情況啦。咁我哋有九成嘅會員其實都係 freelancer 嚟嘅，即係自由工作者啦。咁當中咧，我哋收翻嚟嘅問卷就有 36% 嘅人都表示佢哋其實申請唔到呢個防疫基金嘅。咁原因有好多啦，其中就包括呢個申請資格咧，佢其實冇辦法包得曬所有我哋嘅從業員。咁譬如最簡單，我哋諗一個你哋去睇一個 show 咁樣，咁我哋見到台上面演員之餘，仲有好多呢個幕後工作人員啦。咁大部分咧，可能你哋喺場刊見到嘅人咧，都會係個劇團自己請嘅，即係不論係 freelance 定係全職都好。咁呢啲咧喺過去防疫基金咧，都叫做係符合資格可以申請到一啲援助嘅。咁但係咧，當我哋又講到落去可能再外判或者係一啲用日薪、用時薪、用長次去計算薪酬嘅工作人員咧，其實係難啲攞到呢個支援嘅。 嗰啲講緊係咩嘅人嚟㗎？ 例如話，譬如話燈光咁樣，咁設計師就係劇團請啦，或者係funder 請啦，即係出錢資助個 show 嘅人請啦，咁嗰啲都通常攞到嘅。咁但係咧，再諗落去譬如盞燈邊度嚟咧，佢可能要去同一個外判商去租呢支燈嘅，要另外請一啲 crew 去掛燈去調校個燈光。咁呢啲人咧，佢哋就可能難啲攞到一個證明佢係屬於嗰個 show 嘅僱員，因為佢可能係個燈光嗰個 rental 嘅公司嘅僱員嚟嘅。咁我哋過去都遇到好多狀況，就係個 show 譬如話下個禮拜有 show， 今個禮拜突然間話要 cut， 咁嗰個燈光租借公司咧，其實佢好可能係一蚊都收唔到，或者只係收到一個好少嘅訂金。咁最後佢係即係因為佢根本就冇開到工啦，咁所以呢一啲燈光租借公司嘅員工咧，佢就會冇辦法出到糧啦。咁同樣亦都係包括譬如音響啊，或者係道具製作嘅公司啊，服裝製作嘅公司啊，甚至乎場館佢哋自己有啲職員咧，都會係一啲 freelancer 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全職喺度做，而係幾時需要人就特別 call 翻嚟嘅。 意思係一啲場地管理或者係保安嗰類嘅人員係咪？ 管理係一部分啦，即係舞台監督啊咁樣，咁亦都有一啲，譬如有時你見到喺個劇院入面有啲景會升降，嗰個操作都係會有 crew 去做噶嘛，咁呢啲都係一啲有時係場館嘅工作人員嚟。 你提到嗰啲嘅自由職業者咧，其實因為頭先我哋講到一個難度，就係好難去核實佢哋係唔係做緊一個職業啦，同埋佢哋嘅收入係幾多。咁你認為今次政府係發放呢一輪嘅補助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好啲嘅方法可以核實呢啲自由工作者嘅身份咧？ 過去呢，其實在一些防疫基金推出的時候呢，我們工會和另外幾個業界組織都有提供過一些意見，就是因為之前呢就是藝發局負責去審核的，咁但係一嚟係藝發局人手不足啦，有好多好各種唔同聘用一啲工作人員嘅方法啦。咁我哋有建議過啊，會唔會係容許俾我哋業界入面嘅組織去幫手去 approve 一啲申請？因為有時佢可能係即係頭先講過嘅外判嘅公司，咁佢可能隔咗幾陣之後，嗰、那個人係大家都會每日工作見到佢嘅，但係因為佢個受聘方式，佢就冇辦法得到資助，咁呢個啲都係一啲我哋希望會見到有嘅方向。 嗯，另一個問題咧係即係喺節日之前咧，往往呢啲表演啊或者係劇場嘅活動咧都比較多一啲嘅。咁但係嗱即係喺上個星期就宣布咗係疫情期間咧呢啲節目都要停啦。根據過往經驗咧，如果有啲 show 已經排咗係會上噶啦，咁但係咧就仲未去到公演嗰個階段，咁呢一類型嘅演出人員或者劇團係申唔申請到資助噶？ 好睇情況嘅，因為咧之前咧佢哋嗰個計算方式咧就要睇翻每一個 show 佢有冇一個資助機構啦，咁去睇嘅。譬如話康文署資助嘅、文職局資助嘅，咁嗰啲好多時咧佢哋本身自己內部已經解決咗啦。咁藝發局咧就處理另一筆錢咧，就係用嚟處理藝發局資助同埋冇資助嘅其他 show。咁一嚟就係嗰筆錢咧，其實唔係好多。每一個人有一個上限嘅，通常都唔足以去補救翻嗰個損失啦。第二就係、我頭先提及有一啲用日薪或者演出場數去資薪嘅工作人員咧，佢可能去到個 show 前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先至會 call 佢去開工嘅。咁頭兩個禮拜咧，可能我哋仲可以好容易咁樣計算到啊，呢個人因為停兩個禮拜嘅場地，所以佢損失咁多。但去到第三個、第四個禮拜咧，其實因為啲 show 已經知道自己唔會開啦嘛，咁佢根本 call 人都冇 call， 但其實嗰啲職位係存在嘅。咁變咗就係有一啲呢類職位嘅人咧，佢連計算自己損失幾多都冇，咁就更加難去話。找他拿到一个证明自己失去了什么工作再去拿一个援助咯。 嗯，那我想问一下呢，过去两年呢有多少你刚才即讲的这类即台前幕后的无论是艺术从业者啊还是是自由职业者都好，他们是转了行啊，还有其实他们现在从事的一些什么工作呢？ 我们看回个问卷呢，之前我们调查呢就有六成的人是已经转了或者准备转工的。咁而家因为即上年嗰个影响都仲未完结啦，咁我们见到是多了人是可能他一方面有接一些舞台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们要再从事另一些 part time 去即帮补生计咁样。咁之前有听过可能是疫情初期有些会帮手做啲小巴消毒的工作啊咁样。咁亦都有一啲係完全佢揾咗一份 full time， 譬如文職咁樣，咁就已經完全離開咗呢個行業啦。咁但係呢個對我哋行業影響其實好大嘅，因為要訓練一個舞台藝術嘅從業員出嚟，講緊係以年計嘅時間啦。咁佢而家咁樣一轉行，講緊係好多人就咁轉咗就冇噶啦。咁未來譬如話西九有新場地繼續落成，或者政府話想推動呢個 art tech 嘅發展。咁但係香港根本個行業就喺度萎縮緊嘅時候，甚至乎有啲藝團、有啲外判公司，因為即係疫情嘅影響，佢其實分分鐘要倒閉嘅時候，咁仲點樣推動呢樣嘢呢？咁而呢一啲藝文界嘅萎縮，亦都係影響翻我哋香港嗰個文化點樣發展落去嘅時候，都係會有好多隱憂。我哋而家呢一刻未見到，但係將來我相信，當我哋恢復嘅時候，就會發覺有好多咁樣嘅問題出現啦。 好啊，多謝盧正賢同我哋嘅分享啊，先同你傾到呢度。盧正賢咧係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嘅發言人嚟嘅。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前市政局首名華人主席兼前立法局議員張友興與世長辭，享年99歲。張友興生於1922年，本身係商人，長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熱心服務社會。岑日飞同嘉宾张家伟、张文炳一齐悼念张友兴议员。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林子欣嗱，翻到嚟咧，想同大家转另一个题目倾下啦，就系咧有关互助委员会啊。咁啊，可能好多住喺公共屋邨嘅朋友咧，喺佢哋嘅屋邨入边咧，都会见到咧呢个互助委员会嘅办公室啊。咁其实呢个嘅可以话系社区嘅组织啦，或者系机构咧，佢存在都有好长嘅历史噶啦，可以追溯翻咧去到1970年代。个目的咧就系、是。是为了呢是在大厦之间呢组成一些志愿组织啦，就去推广呢邻里之间的睦邻和互助精神。不过呢这个组织呢最近呢政府就有新的政策出来啦。民政事务总署呢就说随着呢社会的发展啦，这些互助委员会的功能呢是有所式微的。所以呢就决定来讲呢是会终止计划。那这1600个的互助委员会呢将会分两批呢最快嘅喺今年7月1日之前咧，就會係去解散噶咯。 嗱，如果我哋睇翻啲數字嚟講咧，的確咧個互助委員會嘅數目咧係有一個叫做萎縮嘅情況嘅。因為1996年咧，我睇翻個數字咧，高位係有4000多個互助委員會啦。咁去到2010年咧，2700多個。咁而去到咧上年咧7月31日咧，就剩翻頭先高福偉你所講啦，即係1000多個互助委員會嘅啫。咁我哋睇翻咧互助委員會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第一啦。它的組成呢就是選舉產生的，它每3年換屆一次啦，選舉呢就由每層的住戶呢就會推舉呢它那層的代表，然後再互選呢主席啦、秘書和司庫的。而呢這個互助委員會呢也都是一個叫做義務性質啦，因為始終70年代去成立的時候都是想提高市民的參與和互助的精神。正正因為它是義務性質啦，所以民政事務總署呢也都每季呢會向互委會呢提供實報實銷嘅津貼咧，去做營運嘅支援嘅。嗱，呢個互委會咧，即係解散嘅消息咧傳出之後咧，我留意到都輿論上面啦，都有人支持，有人就有保留嘅。咁之前嗰邊支持嗰邊嘅意見咧，就認為互委會嘅功能咧，比起以往少咗啦嚇，因為以往會做一啲巡邏啊、保安或者託兒嘅工作。咁但係而家咧，似乎就冇呢個咁嘅功能啦。 嗯，不过呢你刚才说有保留方面的意见，我都有留意到呢，譬如有一些区议员就会认为这些互助委员会可以说是街坊参与社区事务的一个平台来的，可以增加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也都可以给他们有一个机会去向譬如政府的官员或者是更加其他方面的一些人士去反映他们在社区方面的需要，譬如会不会可以增加一些康乐设施啊，会不会可以是在那个地区的环境卫生上面呢是做得好一点呢，咁都让到居民呢有一个即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咁冇咗呢个平台之后大家又点样去填补呢一个空缺呢，所以各位听緊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呢打电话来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起倾下你又会认为这个互委会的定位和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是不是还有存在价值呢？如果第时真的没有了互委会的时候各位市民大众又可以透过什么平台去参与地区的行政呢？都欢迎你们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下。现在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晚上7:00起限制在北角指明受限区域，即是北角建华街51号枫林花园第3期内的人士，需要 留在處所並接受強制檢測，受檢人士必須在處所等候，直至受限區域內所有已識別的受檢人士完成檢測，相關檢測結果已經獲大致確定，才可以離開處所。政府目標在明天上午大約六點半完成行動。發言人說，今日發現一宗曾經在上址居住的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初步顯示涉及變異病毒株，經評估後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決定就相關區域作出限制和檢測宣告。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13宗輸入和8宗屬本地感染，都是輸入相關個案。屯門爱定商场东亚大药房再有人确诊，患者是药房老板，他的太太和个仔都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确认药房确诊个案和国泰空中服务员个案有关联。另外一名住在屯门宝田村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工作的51岁女保安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屯门区可能有隐性传播链，会增加屯门区的检测中心，让屯门区居住和工作的人士检测。当局表示，新批即是第六批大约40万剂科兴疫苗今日由北京运抵香港。疫苗抵港后，工作人员随即按照既定程序对疫苗进行检测和核对，以确保疫苗符合产品规格和相关的冷链运输标准。美国马里兰大学为一名垂死患有心律不正的病人进行猪心移植手术，是全球首宗个案。病人在手术后三日情况良好，医疗团队表示会继续密切监察病人的情况。今次手术使用的猪心经过基因编辑，移走会令人体排斥的基因。医学界希望今次手术可以为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人带来希望。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今晚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最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就系呢一个元朗公路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对开嗰度咧，因为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去到加隆村嘅，塞到去呢一个屯门公路加隆村啊。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开，因为有坏车事故啦，塞到屯门公路近住加隆村。可以的话揸车的朋友尽量改路行啦。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呢亦都是多车，龙尾喺龙日村。九龙方面，头先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慢线呢亦都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不过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留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的收费广场多车啲。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相当之多车，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是比较塞车，主要因为翠屏南村那里曾经有坏车事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消防局附近的。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那里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但有另一宗意外就近住科学园的快线的，所以那里都是比较塞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之前因为多车的关系，城门隧道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就曾经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取消了的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要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了。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要嚇自己嘅人先買股票，就唔好成日諗住佢會翻家鄉。要諗咧，繼續揸唔止蝕咧，只會離你個家鄉價越嚟越遠。 呢條係一條路翻家鄉啫，但係其他出邊好多路都翻到家鄉噶嘛。你沽咗呢個股票，攞啲錢買個好啲嘅股票，咪翻到家鄉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點四到十一點。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顺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嘅咧係有關民政處嚟緊咧會終止互委會計劃啊，有超過1600个互助委員會咧會喺今年內咧係分階段解散嘅呢個議題。如果你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一齊傾下。林子欣啊，不如我哋咧都請嚟一啲互委會嘅代表同我哋一齊講下呢個題目啦。電話旁邊咧有梨木樹村第三座互助委員會嘅主席石先生喺電話旁邊啊，石生你好。 系你好，主席。 石生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咧？嗱，你哋梨木树村嘅互助委员会咧，过往系做啲咩工作噶？咁啊，譬如喺唔同嘅年代嘅变迁之间咧，你哋嗰个工作或者功能有冇改变噶？ 都有噶，因为呢个委会都有76年成立噶， 系 都有半个世纪咁耐噶啦。以前呢房署啊未有即係例如好似冇啲甲级保安啊，即係七几年我爸爸都係在任做委会嗰啲嘅，当年呢就揸条棍啊大顶帽啊喺楼下度做保啊护卫啊之类咁嘅嘢囉。同时方面点样 是请你继续啊，即是以前那个年代呢，你爸爸做护委会的时候呢，你们甚至要兼埋啲保安啊或者是啲打更嗰啲工作㗎。 是啊，因为而家讲讲都成30-40年前呢，啲屋邨呢系嗰、那个治安方面啊都系好差㗎。所以民政署系成立咗呢个护委会，到现今嚟讲都有成半个世纪咁耐啦。而家突然间寄咗封信嚟话，终止我哋嘅互委会个运作，我觉得好似好可惜咯。 系，咁喺比较即系你头先提你哋嘅工作嗰个年代就比较耐之前啦。咁譬如你自己都接任咗之后啦，咁喺近代少少嘅，你哋嘅工作又包括啲咩嘅咧？其实， 每两个月同房署又开一个叫烟艇，开一个咨询会啦。同埋民政处到咁上下咧，就会嚟探访我哋嘅会址啦，咁样咯。同埋有啲某啲NGO 咧，嗰啲非牟利机构咧，就会邀请我哋啲主席啊去参与佢哋嗰啲活动啊，各样啊，其他咁样咯。 因为咧，互委会佢本身系一个义务性质嘅工作啦。其实喺你哋嗰区嚟讲咧，当区居民系咪热心参与呢个互委会，同埋有冇出现一啲老化嘅情况，即系有啲后生仔未必咁有兴趣去做互委会嘅工作咧？ 啊，呢样嘢当然啦，因为我而家都成68岁噶啦。但系我就仲有工作嘅。喂，如果互委会嚟讲咧，系对政府嚟讲咧，完全冇损失嘅。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做呢啲系全部义务性噶嘛。系冇人工，乜嘢都冇，甚至无仲要攞咗钱出嚟，然后先至喺房署，唔系喺民政署咧，半年后先收翻啲钱嘅。好多嘢，例如 鄰里關係啊、各樣啊，譬如我哋屋邨入面嘅清潔啊、保安啊，好多等等嘅嘢，我哋都有反映翻出去同民政處啊、各樣同埋房署嗰啲咯。 嗯，不过石生啊，这个民政处的睇法呢，就是说护委会的角色或者功能呢，在近年就逐渐式微啦。譬如刚才你讲到话同房署开会反映意见，那可能一些关于屋邨管理的工作呢，就有了譬如管理公司啊，或者是业主立案法团可以分担啦。那另外啦，你话一些譬如地区卫生啊，或者是同一些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呢，可能又有譬如区议会等等的代表咧系担当咗呢方面嘅工作，咁你自己点样睇啊？民政处认为，其实都有好多嘅其他机构都可以担当咗你哋嘅功能，呢个睇法咧？ 无可厚非嘅，呢样嘢系事实嚟嘅，因为即系几廿年啊嘛，已经系而家嗰个社会进步咗，同埋个资讯啊、网络啊，其他嘢系啱嘅。其实，但系我觉得即系。行之有效几十年啦，而家咁突然间咁样，即系变咗我哋即系同民政处嗰个桥梁方面咧，即系失咗去咯。 但民政处即系决定话要去陆续解散护委会嘅时候咧，你哋即系同你哋之间有冇沟通过？因为你讲嘅就系话你哋恒常地都会同民政嗰边会有一啲嘅来往噶嘛，佢哋有冇征询过你哋意见 咧？完全冇啊！我觉得好遗憾咯。電話都冇一個俾我哋，因為我哋每一個區咧，佢例如我哋荃灣嘅民政處咧，係有一個叫做聯絡主任跟住我哋條村嗰啲護委會嘅狀況啊嘛，完全電話都冇一個，我即係我感覺上好失望咯。 其实呢这个同你哋少咗联系嘅情况呢係近年先至发生啊，即或者係呢个消息出咗之后近期先发生啊，定係你会留意到可能政府部门啊对于你哋意见嘅重视或者嗰个咨询个角色呢近年都少咗呢个情况系点啊？ 係少咗嘅。 係。 唔係近今而家又咁啱啲疫情已经嚟緊两年啦，可能係又争啲囉。你剛才頭先所講咧，譬如房署啊，同埋民政處啊，各樣嗰啲，我認同嘅，即係好多橋梁方面咧，同以往七八十年代嘅唔同咗咯。 咁你所在嗰個係即係公共屋邨啦，其實取消咗護委會咧，即時嚟講對個屋邨管理同埋對居民會有幾大影響？ 起碼。伦理方面啊，各样啊，嗰啲沟通方面系弱咗啲咯。 亦都有一啲人会认为咧，即系护委会咧系即系居民之间去互选出嚟啦，都系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地方可以俾居民咧去学习参与即系地区行政嘅事务。咁而家即系少咗个平台啦，咁会唔会令到大家嗰个对社区嘅归属感啊，或者参与区务啊，其实都少咗咧？你会唔会都认同呢个睇法啊？ 直头会啦。 意思嗱，因为你头先提到咧，其实保留护委会咧，对于政府嚟讲都总系有好处嘅。咁我想问一问啦，嗱，因为民政事务处咧，其实每季都会向你哋提供一啲嘅营运上面嘅津贴噶嘛，可唔可以讲一讲护委会每年咧大概营运嗰个开支系有几多？ 好少嘅啫，好少嘅。例如我自己嚟讲，我啱啱最近，因为佢系逐一个季啊，一年有四季，三个月一次，俾翻啲电费咁之类，又乜嘢都冇啊！如果计我自己本身嘅委会个开支咧，百零蚊，即系200蚊到一季啊！ 咁， 因为个电我哋夏天又开冷嘅比较多少少，如果冇冷气开嘅话咧，系几廿蚊。而家好似咁前日先收咗个电费单，65蚊都唔使交。要撥落下一期， 即系维持你哋护委会运作嘅成本，其实就好低嘅，同埋就俾个办公室你哋咯，系咪啊？ 系啊，因为民政处我哋申请咗之后咧，房署咧就俾一个嗰啲叫做空置单位，就冇人用嘅拣咗出嚟，仲要好细嘅规定咗噶，俾咗我哋用啫嘛，咁样咯。 咁啊，石生即系虽然都听得出你好遗憾啦，觉得呢个消息，咁但系即系嚟紧都真系会取消噶啦。不如都趁呢个机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你担任咗护委会咁多年嘅工作以嚟，你有冇边啲经历系比较深刻，真系透过呢个平台可以帮个社区都做到一啲工作噶？有冇啲咁嘅经历分享一下？ 例如燕仔被斩啦，同埋我哋上村做嗰个上盖咯，博乐商场啊各样咯， 即系都改善到一啲社区嘅基建， 有，例如啲保安嘅质素啦，清洁啊各样好多嘢咯。 咁喺支持即系政府一啲嘅社区计划，譬如咧清洁运动啊，或者道路安全运动上边，即系护委会都有啲角色噶，应该 有。佢例如好似树木板啊，寄啲信嚟啊，各样啊，例如好似你嗰、那个选民登记啊，资料啊，各样啊，好多好多嘅，即系嗰个人口普查啊，例如选举啊，叫我哋连啲海报啊，各样好多嘢嘅。 好啊，明白啊。咁啊，多谢阿石先生同我哋分享咗你嘅经验啦。咁啊，石生咧系梨木树村第三座互助委员会嘅主席嚟噶。啊，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你自己点样样睇呢个消息咧？咁就互委会咧系会分阶段解散噶啦。咁嚟紧啊，呢一啲喺地区入边邻里互助嘅组织越嚟越少啦，或者系解散嘅时候，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大屿山大屿事》。 提起大屿山，你会谂起啲咩？天坛大佛、大澳渔村，定系梅窝瀑布？除咗热门景点，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人情故事，今晚一起感受大屿文化。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護委會咧嚟緊係會解散嘅呢一個議題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黃先生打咗入嚟，想同我哋傾下。黃生你好， 係你好，主持 你好，請講。 係咁，我哋本身都做開護委會嘅委員嘅，咁都做咗3年噶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一直以來都收唔到話，即係民政處嗰邊係解散嘅任何嘅通溝頭通知啦，同埋書面通知嘅。反而就是话喺上年嘅年尾时间咧，就收到啊民政处嘅即系通知，就话选举系即系我哋补选系要押后啦。咁去到系下年嘅即系今年嘅2月份至3月份，因为关于立法会选举需要延后咁样啦。咁但从来由嗰阵时开会到依家都系未收到任何嘅通知咯。咁其实民政处会唔会话即系做一个諮詢或者一些再詳細的工作去想，其實因為護委會的工作呢並不是說他們說到說很式微啊那些，其實好像強檢一樣，你是達客強檢的時間是議員幫到手、啊、法團也都即可能有些屋苑是有法團加護委會的，那法團都幫到手、其實最簡單的充權和聯絡的都是護委會咯。為什麼民政處那邊不問不去看呢？奇怪喎、啊、這件事。 黄生啊，你话你自己都系做护委会啦，咁你觉得护委会值得保留咧？因为佢有一啲咩功能或者系角色咧，系你头先提到嘅，可能其他机构系冇办法取代嘅咧？ 嗱，有啲咧，嗱，区议员里边咧就有政见唔同嘅，咁有啲街坊都系避开咗政见啦，反而唔揾佢哋嘅，尤其是系攞背街坊，攞背街坊主要系揾护委会或者法团，咁法团嗰边佢又觉得系政治理念唔同，又唔揾啦，咁反而觉得 位嗰边系有中式嘅需求落去揾，呢、這个咧唔系话系固定一，即系话好少数一两座咁样，其实好多次都系咁，包括头先好似梨木树嗰边，我相信佢哋都系咁样嘅情况咯。同埋就话如果系即系夜晚走火警啊，或者系入口有咩事嘅话，即系其实系充当一个系叫做啊联络嘅媒介咯，就系话喂，其实嗰度系有咩人，有咩长者，其实委会系得知嘅，唔系话得唔即系冇话。是可有可无咁样咯，即系我个人睇法就咁样。 嗯，阿黄生啊，我哋头先都关注到护委会有冇老化嘅问题啦。因为如果作为一个即系参与地区事务嘅平台咧，有冇即系新血不断加入啊，都系好重要嘅一个参考指标。你哋嗰边嘅情况又系点咧？ 我呢边都系老化嘅，咁我比较后生嗰位啦。咁其实就我睇法啦。咁政府點樣睇護委會咧？有咩護委會？有咩護委會？政府點樣睇？咁政府民政處都唔去正視，即係個社區問題嘅。咁當然當護委會睇唔到啦。咁、如果真係正視護委會問題嘅話，佢就唔會話可以忽視矮化咁樣，就唔會話好少人參加。即係經過我諗，經過長年累月嘅時間，可能啲人話：，誒、啲義務工作都係下企企嘅咁樣。其實政府有冇諗過，或者民政處有冇諗過？去介紹翻護委會嘅工作真正係點樣呢？並唔係話就係搞下旅行啊，並唔係話淨係即係走去飲飲食食或者吹下水咁就算咧。 好啊，多謝阿黃生嘅意見啦。咁啊，黃生就話佢自己都係護委會嘅成員嚟嘅。咁啊，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啦，一齊傾下。有荃灣區議會嘅主席陳婉心喺電話旁邊，陳婉心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系陈婉心啊，你点睇民政处呢一个宣布要解散护委会嘅做法咧？咁就即系佢哋其中一个意见就系话，可能同其他地区嘅组织个功能上面有重叠，咁可能好多人就会谂起，咦，同区议会 系成个地区行政嗰个角色 系啦， 究竟系点 咧？ 好啊，嗱，我睇到解散互助委员会个封信咧，讲到咧就话啊，而家即系啊互助委员会。同以前促進聯理關係啊，同政府溝通嘅道經嘅角色已經係日漸式微啊，咁甚至到頭先你講個講法啦，咁我自己係絕對唔同意嘅，因為睇翻咧就其實互助委員會係最貼地嘅，因為佢哋住喺度，各個委員啊、主席都喺嗰座住，佢哋睇到嘅嘢咧，根本唔係我哋啊區員可以睇得咁仔細、咁貼地啦。咁同埋咧就係、政府話要終止，咁佢話有意見。提出，咁但係咩意見呢？我又睇唔到喎，因為從來冇諮詢過互助委員會，亦都冇一個公眾諮詢話要解散互助委員會㗎喎。所以我對於嗰、那個即係嚟得太突然啊，大家都好詫異，因為封信講到呢就係、是、今年7月1號呢就有部分要解散，其他嗰啲都會喺明年嘅1月1號解散。咁其實即係政府有冇真係同互助委員會解釋同公眾解釋點解咁倉促？即係佢個理據喺邊度啊？數據喺邊度啊？咁我都係一個好大嘅質疑咯。 咁同埋可能即係唔同嘅互助委員會嗰個活躍嘅程度啊，同埋個社區嘅特點，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分別嘅。咁啊，另外我想問一問啦，嗱，因為而家咧區議會咧入邊有唔少區議員都辭咗職啦，或者被判定宣誓無效嘅。咁嗱，如果喺政治上面啊，即係喺呢一刻亦都解散埋護委會嘅話，其實對於嗰個基層社區或者地方行政咧，帶來嘅最大影響係乜嘢咧？ 政府聽嘅意見就會越嚟越少咯，因為啊，好多互助委員會都即係純粹大家係。反映翻而家民生嘅嘢，即係而家大家面對嘅一啲環境衞生啊、治安啊，或者係點樣改善我哋屋邨嘅設施嘅意見噶嘛。咁而呢啲咁基本民生嘅嘢，如果政府都唔能夠喺護委會嗰度去聽到嘅話，咁頭先講過啦，好多啲區議員亦都因為各種嘅理由，亦都唔係個崗位，咁令到啲市民嘅聲音意見咧，就未必。即系听政府有机会去听到咯，同埋互助委员会咧，就佢哋亦都会系好多有嘅代表或者主席会参加区里面一啲青少年中心啊、长者中心啊，做一啲咨询委员会嘅代表噶。咁其实都有好嘅发挥嘅作用，就系反映翻区里面一啲设施嘅意见啊、各方面嘅意见啊。咁呢度少咗啦，仲有就系而家好多一啲慈善嘅活动咧，都系透过互助委员会咧。 幫手係做一啲籌款工作，係特別喺醫院咁樣。咁如果你冇咗互助委會嘅話，咁唔通你靠啲咩組織去幫手係做啲即係咁有意義啊，有幫到基層市民嘅一啲啊慈善工作呢？ 嗱，头先就提到互助委员会其中一个功能咧，可能系即系譬如就住一啲社区嘅卫生啊，或者系罪行，即系个治安方面反映意见啦。咁我见到咧有一啲报道咧就话嗱，其实咧喺一啲分区委员会入边啊，我哋特别有即系扑灭罪行嘅委员会啦，同埋防火嘅委员会啦，可能佢哋咧其实都可以分担到呢啲工作，或者已经承担咗呢个功能噶。咁其实政府都摆咗好多资源喺呢啲分区委员会入边嘅，咁你自己又点睇呢个讲法咧？ 嗱，第一咧就系分区委员会有几多人啦，大家可以数到嘅，即系互助委员会每一座都有即系唔同嘅代表，即系去俾意见，咁嗰个代表自己唔同咗啦，咁同埋就系互助委员会咧好多时佢哋都系即系公屋基层嘅街坊。咁佢哋會更加熟悉佢哋嘅環境，即係俾對意見。呢啲唔係話頭先你講啲委員會去可以代替。當然我知道咧，就政府亦都有委任一啲互助委員會嘅代表入去頭先嘅組織。正正係咁樣就睇到咧，就係互助委員會有一定嘅功能咯。 嗱，你头先提到互助委员会，有一啲嘅代表都会入咗政府嘅架构入边嘅其他咨询委员会啦。咁我就谂起啦，除咗咨询委员会之外，另一个会受到影响，可能系嗰个村管会，即系公共屋邨嚟讲，唔同座数互委会主席其实就系即系一啲村管会嘅当然委员啦。咁万一即系互委会要解散啊，咁有啲咩其他方法可以处理一啲即系屋邨嘅管理问题？ 啊，村管会咧就1995年咧就开始一个示范形式啦，就1996年开始就全港都开始有呢个村管会。咁佢目的其实就系即系房屋处收集住户嘅意见啊，加强沟通啊，讲到即系令到佢哋可以有更加多嘅归属感啊，一啲发言权啊咁样。咁我觉得系好好嘅，系嗰个原意。咁我1996年开始已经系因为区员嘅关系就做咗咨询委员会嘅成员啦。咁都同好多互助委員會嘅代表一齊開會，咁我睇到佢哋咧就係好容易同埋好快脆就已經講到佢哋屋村住或者睇到嘅問題啊、設施方面啊、環境衞生啊，都好貼地咁樣係俾到意見係政府嘅。咁如果你話取消咗即係互助委員會，咁可能嗰個成員代表得區議員同埋房署嘅經理，咁我覺得。都唔使一个諮詢委員會啦，咁我哋平時隨時可以約佢哋開會，有機會政府亦都借呢樣嘢咧，連屋村諮詢委員會都取消埋，咁變咗咧就好多時一啲基層嘅意見咧就變咗好難去即係掌握到，亦都做唔到之前即係房委會要成立屋村諮詢委員會嗰個目標同埋要求咯。 我見到有一啲學者咧都分析，其實互委會咧係市民咧參與地區管理啦，甚至係因為佢哋係互選出嚟噶嘛，所以甚至係一個即係地區充權嘅一個架構嚟嘅。咁如果冇咗互委會喺呢個角度嚟睇，又會帶嚟啲咩影響咧？ 市民對公眾嘅參與更加會係越嚟越薄弱啦，因為互委會係每一層選咗代表。然之後各層嘅代表再選個執委噶嘛，咁呢個俾到市民咧就係大家係即係第一互相認識啊，關心嗰個座流於即係發生嘅嘢。咁如果你話冇咗呢樣嘢，咁市民咪變咗越嚟越係覺得即係區裏面村裏面或者嗰座嘅嘢事情都同我好似冇乜特別關係，就算我想俾意見都少咗個渠道，唔能夠同我哋嘅互助委員會去講意見啊，或者我身為互助委員會嘅委員啊、陳代表啊或者主席啊，可以直接俾意見。這個少咗咧，其實影響到個公民參與。 我想從埋一個政黨嘅角度睇，因為你頭先講就話區議會基本上就係有政黨背景啦，咁但係互委會嘅選舉亦都有冇一啲政黨嘅參與嘅？ 區議會就未必全部都有政黨背景嘅，咁而互助委員會咧，我自己睇到啦，不論係喺開會啊，大家傾咧，我哋屋村咧就睇唔到有任何有政治嘅成分咯。每次開會，大家都係講係佢哋自己住嗰座或者我條村各方面嘅嘢，又或者我哋幫手喺啲慈善公益嘅籌款等等。 好啊，唔該曬陳先生。